请作过渡房屋。东京奥运能否如期今年七月举行，亦或因应新型肺炎疫情压后，稍后可能有关键决定。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会在香港时间今晚七点，将会同国际奥委会主席巴克举行电话会议，商讨赛期的安排。日本奥组委主席森喜朗、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等亦都会参与。巴克早前表示，东京奥运不会取消，延迟是选择之一，四个星期之内作出决定。有报道就说，最快可能几日之内有决定。国际奥委会近日因奥运的赛期备受压力，加拿大表明除非延迟一年举行，否则不会派运动员参加。澳洲奥委会就说疫情不断变化，目前无法组建奥运代表队。安倍昨日首次松口，形容全球不在状态举行奥运，如果无法完整举行，延期将不可避免。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1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晚上有一两阵骤雨，能见度较低，吹和缓的东风。展望星期四初时有几阵骤雨，星期五日间相当温暖，晚上至周末有雷雨。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663点，升967点，总成交金额1377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22点，升6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21点，升230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65.2，升17.2。阿里巴巴174.5，升4.5。中国平安73.5，升2.6。建设银行6.27，升3.2。美团点评85.5，升4.7。中国移动56.6，升3.25。友邦保险63.9，升2.4。工商银行5.16，升2毫。港交所223.8，升12.4。小米集团10元，升5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5，英镑9.047，瑞士法郎7.942，澳元4.607，加元5.381，新西兰元4.517，欧元8.3964，每百日元对港元7.00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287。日经平均指数报18092点，升1204点。港金现价报14700元，升9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86美元，卖出15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几宗特别报告啦，都已经清场噶啦。首先咧就系荃湾路，较早时咧因为发生火警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嘅第一、第二线咧曾经封闭，而家咧已经解封噶啦。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丽景港铁站对开。另外咧，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曾经有坏车阻路，拖走咗噶啦，交通回复正常。仲有就系深水埗元州街同钦州街交界曾经有交通意外啦，清理好噶啦，不过一带仍然多车些少。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暂时是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何文田港铁站对开。新界方面，葵涌道去石荫方向近住葵兴村车多，龙尾去到葵福路。提一提大家啦，喺港岛嘅博览道去电车路方向，介乎会议展览中心西大堂道路至到博览道中嘅一段行车线啦，系暂时封闭噶，直至到星期五嘅傍晚6点钟。 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出口方向中环、龙翔道大磡道方向观塘、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沙头角公路皇后山方向粉岭。最后咧，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36，听朝日出时间早上6:23。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在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唔信，肯唔肯定，唔系多人讲就系事实，因为唔系所有消息都一定系真。睇多啲唔同角度，核实咗先好信啊！唔好俾情绪影响咗判断，将不实嘅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睇真啲。 仔啊，今晚想饮咩汤啊？ 青红萝卜粟米猪展啊！ 仔啊，咁想食猪扒定鸡扒啊？ 猪扒啊！ 老豆啊，阿妈系问我，你做咩抢住答呢？ 要练习定啊嘛！我要参加开心日报选民登记，我问你答，有奖问答游戏啊！ 个游戏系选择题嚟嘅，有得拣，唔使抢噶。除咗有礼物，仲有好多有关选民登记嘅资讯添。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10:04嘅开心日报啦。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需要以一个同舟共济嘅精神，全城嘅抗疫。 唉，我都冇谂过要通宵扑口罩啊！ 而家搞香港人咧几恐慌， 我哋都唔好埋怨人哋啦，自己做好自己啦， 自己家园自己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政府必须视港人的性命为第一。 抗疫只可以基于科学，任何其他考虑一定要摒弃。 不要互相去指责，不要去互相去闹对方，令到大家都泄气。 大家都热切的期盼香港能重回正轨。 民意如山，希望再强硬的林郑把握这个机会顺应民意。 有些人认为他要争取他的东西用非法的方法去达到，那我们要执法自然会是不喜欢我们警察的。 年轻人关心的不是今日，而是2047。 我们希望他们真的尊重一国两制，是行回正路。 或许香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仍是一个容许百花齐放、自由发展的家园。 面对再多的硬仗，香港人一样可以撑得过。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 欢迎收听2020年3月24日的自由风，自由风。大家好，我是陆宇光。跟进住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情况啦。咁睇翻咧，今日香港咧就系再新增多30宗确诊嘅个案，令到香港累积确诊嘅个案宗数咧去到386宗啦。咁因应住咧好多嘅确诊个案都系从外地输入或者系从外地输入相关嘅啦，所以咧寻日政府就公布咧就系从星期三开始，就所有非香港居民从海外国家或者地区搭飞机嚟香港咧都会唔准入。咁至于如果嗰个系香港人搭飞机入境的话咧，咁佢咧就从上个星期四开始咧，已经有一个嘅强制检疫嘅措施啦，即系话咧系呢啲期间嚟到嘅香港人咧都需要强制检疫。咁而咧从内地啦、澳门同埋台湾入境嘅人士，无论系咪香港人都好啦，从咧星期三即系听日开始咧，都系咧需要接受强制检疫噶啦。咁強制檢疫咧可以係家居啦，或者係酒店嗰度進行噶。咁所以見到咧，其實強制檢疫咧係一個好重要嘅而家一個抗疫嘅一個措施。咁其實咧每位嘅接受檢疫嘅人士咧，佢入境嘅時候咧都會攞到一條嘅電子手帶作為監察嘅用途噶。咁因為咧如果係違反呢個檢疫令嘅話咧，係會構成刑事罪行噶。違例者咧最高可以被罰款 25,000 5000元同埋監禁6个月。不過咧，呢兩日咧，大家可能從手機一啲網絡啊，或者係一啲網上嘅平台都見到咧，好多咧係涉嫌違反檢疫令嘅例子啊。咁包括咧就係又喺山頂啦嚇，山頂咧就有人發現咧，就有戴住手帶嘅人士咧喺度打波，係冇戴住口罩噶。另外咧，亦都有人發現咧，咁啊早前咧就喺荃灣路德圍咧，咁就有咧係懷疑係檢疫緊嘅人士咧。是出去一啲嘅食肆嗰度食車仔面啦嚇，咁結果咧就有啲其他嘅食客發現咗相關嘅情況，而報警之後咧，衛生署人員咧就係嚟到就係為呢名嘅人士咧就係測量體温，發覺咧佢係發高燒添噶，咁於是咧就係要去到召喚救護車到場咧，就係將佢送院治理。咁而另外咧，尋晚都有一宗咧就非常之大家都傳得好勁嘅一個嘅個案啦，就係咧喺沙田石門咧，咁就有一对嘅男女啦，一个年长啲嘅男士，同一名系怀疑十几岁嘅少女啦，咁就去到一间日式嘅铺头嗰度咧，食嘢啊吓，咁啊但系咧就有人发现咧呢位嘅少女咧手上面系戴住手带嘅，于是咧就有人即刻报警啦，同埋咧系拎住手机咧去到拍摄咧呢两个人嘅情况，咁呢两个人咧就系埋咗单离开啦，咁就一直咧就系拍片嘅人士咧追住呢一对嘅人士啦吓，咁就去到酒店嗰度噶。咁结果咧，最新嘅消息就系话咧，系警察咧就系将佢送咗去检疫中心噶，咁佢怀疑佢咧系送咗入去火炭骏阳村嗰度强制检疫嘅，系涉嫌咧系违反咗检疫令噶。咁見到咧，就係呢幾日咧都有好多唔同一啲有市民發現到街上面有一啲戴住手帶嘅人士，或者即係涉嫌係違反檢疫令嘅人士出咗街啦。咁究竟點樣處理呢啲嘅人士咧？嗱，政府就話咧係執法部門咧係會加強執法噶。咁亦都係有一啲嘅喺一啲嘅食肆啊、酒吧啊、娛樂場所等等咧，去到加強搜查。咁政府早前亦都講到話咧係會零容忍啦。之前咧就係話會先警告呢啲人啦。咁但係而家最新的讲法就是说不警告了即时检控，其实就是早前都有一些检控以至是通缉的一些个案的数字的，截至到星期日晚，警方最少就发现5个人曾经是擅自离开居所，其中更加有2个人是除了或者剪断了这条监察手带，咁而另外咧就係有36人咧，亦都係警方發現佢哋係擅離家居，警方咧係向佢哋咧發出通緝令咧，係搜尋佢哋嘅下落噶。咁而另外咧就係衛生署咧今日咧亦都係開記者會嘅時候講到話，就住一啲違反檢疫令嘅人士咧，係發出咗超過400封嘅警告信。咁而尋日咧就係林鄭月娥特首咧開記者會嘅時候，亦都講到話咧係會設立一條嘅熱線，讓市民咧係舉報呢啲涉嫌違反咗檢疫令嘅人士噶。政府咧就多次咧呼吁呢啲嘅检疫人士咧就系要自律去到遵守呢个检疫命令啦。而寻日咧，特首林郑月娥咧亦都系讲及咧呢个嘅问题嘅时候咧，就提到咧啲医护啦、医护人员啦、抗疫嘅政府人员咧系努力咁去抗争。是如果咧，好少部分嘅人咧係故意咁違反呢啲嘅檢疫令外出，導致社區爆發嘅話咧，就問呢啲人啦，究竟係咪對得住呢啲嘅醫護人員同埋同事咧？咁講嘅時候咧，更加係一度啃煙噶。好啦，講咗咁耐啦，大家對於今次呢個嘅檢疫政策嚇，好似都有啲人咧係違反咗檢疫令，有咩意見咧嚇？使唔使加強執法，加強去到檢控呢啲違反檢疫令嘅人士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下。 今日新聞追蹤， 2020年3月24日，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宣布。将会任命终审法院常任法官张举能为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接替出年退休的马道立。 张举能法官是一位极具才能的法官，并且是具备卓越的才干和领导的能力，他在司法机关和法律界深受敬重。 林郑月娥又点名主持内会主席选举的法律界议员郭荣亨，说他应乐意促成中院首席法官早日获得任命。郭荣亨 使內會盡快選出主席，但他這個運用一個這樣的首席大法官的任命去嘗試解決這個政治問題，是政治化了法官的任命，是極度不智，亦都是非常之可恥。 所以其實那個時間上是仍然有十個多月的時間，我不是很明白為什麼林鄭要今天突然間撲出來去講這件事。 旅游发展局总干事程鼎一估计，今次疫情过后，旅客数字亦不会出现报复式反弹，预计未来一段时间会零游客。 同2003年嘅时候咧，好唔同嘅一个地方咧，就当时咧嗰个疫情咧，主要都系因为香港，咁所以世卫咧就当时系宣布咗，即系旅游到香港咧禁令系解除咗，咁当时咧即刻咧就可以有好多游客系可以嚟访港咧。咁而家咧，我哋好难讲到话系边一个情况。香港就會恢復。 晏晝4:30，衛生防護中心話，本港今日新增30宗確診個案，其中19人有外遊記錄。 自由風，自由風，對於呢個檢疫令執行成點啊，各位聽眾有啲咩嘅意見咧？有冇見到一啲人士真係戴住手帶啊喺街上面行咧？又或者對於而家即係點樣處理呢啲違反檢疫令嘅人士咧？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電話旁邊有醫學界立法會議員陳佩賢啊，陳佩賢你好。 喂，你好，我是陈佩贤啊。 是你好。嗱，而家咧就系最少有5人咧，就系需要去到检控啦吓。咁兼且咧就系有30多人咧，就正喺度通缉紧，都系违反咗检疫令。点样睇检疫令？有即系都有几十人喺度违反咧？ 其实我哋一早喺1、2月嗰阵时候都讲过呢样嘢嘅，即系不断喺度讲紧，例如嗰个健康申报表有漏洞啊，隐瞒我外游记录啊。家居的強制檢疫那裡有走甩了啊，去行山啊，自律的問題啊。咁所以呢個重點是究竟政府有沒有去巡查和執法。這個是重點來的。有那條法例的嘛。咁而當然人當然要自律啦，但是你要明白人性呢是會有鬆懈或者會有放鬆的時候。咁呢樣嘢呢就係、是、要係政府衛生署點樣去做好呢個工作，令到市民安心。呢、這個一早已經講咗㗎喇，其實佢唔理我哋咋嘛。 咁、但係即係而家嗰個檢疫令呢係配合埋電子手帶嘅監察㗎嘛，即係講緊個手機呢係俾當局呢係做一個定位嘅監察。咁但係仍然都要見到有人去到違反嗰個檢疫令。咁究竟係咪真係加強執法就可以去解決到呢個問題呢？ 是的，我自己覺得嗱，講緊而家你因為講緊唔夠地方去做檢，即係講緊檢疫，即係唔可以話全部酒店、全部公屋或者佢而家咁冇咁多嘅地方，咁所以咧佢有啲情況個案咧係要去家居檢疫嘅，咁呢個我理解，可能而家萬佢嗰度話1萬多人、2萬人咁樣做緊檢疫噶嘛，好啦，咁但係你喺家居檢疫嗰陣時候，你點樣去做到啊？這個巡查同埋令到你係嗰個檢疫令係可以執行到呢，這個就係政府嘅責任嚟嘅。咁但係好明顯就見到有人係會有違反，咁同埋佢嗰個科技呢冇辦法，好似冇辦法即係電話或者手帶，好似講到高科技，但係一睇就原來咁流嘅。 系， 其实启动唔到啊，跟住然后发觉剪手带又得啊，然后跟住又走去边又得啊，咁样咯。 咁点样睇而家政府话计划去成立一条举报热线，让一啲市民去举报一啲涉嫌违反检疫令嘅人咧？ 一半半啊，其实咧一早嚟讲，其实我见到卫生署咧系有个热线嘅，不嬲都有。不过我哋揾过佢，我喺立法会又问过，究竟边个执法同埋有咩热线？我上个礼拜问过一条问题。局長同埋衛生防護中心嘅總監咧答唔到我，咁亦都我嗱呢個第一點啦。咁其實係有不嬲都有呢條熱線嘅。不過第二咧，我就想講咧就話，我唔希望政府講到好似群眾鬥群眾呢個咁感覺。我唔希望咁樣好似互相舉報、互相監察市民咁樣喺度咁樣做。而呢一個工作咧，嗱，第一就係檢疫令嘅人應該有自律啦。第二應該係由政府衛生署官員。或者工作人员咧去做呢件事，冇理由群众斗群众。 咁但事实上即系而家要执行检疫令嘅人士好多啦，咁同埋头先都讲啦，即系手带有可能有其他嘅一啲可能漏洞嘅情况啦，又或者系就算要报警执法啦，都可能要一啲时间先至捉到咧，就系违反检疫令嘅人啦。咁举报系咪一个好嘅做法啦？其实？ 其中的方法啦，但剛才說我不是很希望好像全香港那樣，好像做到自己不斷在互相猜疑互相監察這個情況， 咁已經一嚟就係市民自治率啦，檢受檢疫令嘅人都有個心，就係嗱，你幫自己、幫自己屋企人、幫個社區去抗防疫，都係盡一個責任啫。咁我覺得係應該由政府做嘅，即係嗰個檢疫令嘅執行，而唔係呼籲市民啊，你去舉報你隔離嗰個鄰居啦。大家互相在那咁樣鬥啦咁樣，其實我覺得佢好差嘅情況嚟。 係嗱，其實咧，如果真係有人違反咗檢疫令嘅話咧，咁佢將會成為一啲社區傳播嘅風險啦。咁社區傳播出現咗的話咧，咁就可能會加重咧醫護人員嘅壓力啦。嗱，其實尋日咧，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咧喺記者會嘅尾聲咧，都係提到醫護人員啦，咁講到話你哋係好有毅力咁去抗爭咗兩個幾月啦，就亦都問到一啲人咧，即係如果有啲人係要故意違反家居檢疫令而外出嘅話，係咪對得住咧？就是医护人员和一些抗疫工作的政府人员讲的时候更加是一度是感触哽咽。你怎么看特首这番话？ 同意他足以肯认同医护人员的工作，而我们是顶得很辛苦的，这两三个月呢防守都很辛苦，因为我们防守一就是当然有很多传入个案，本地个案，本地人传人个案，第二就是我们非常不希望有医护人员受感染然后惹返社区，我哋对自己嘅要求责任係好高。咁但係另外一方面呢，我琴日都出咗个即係喺个社交媒体写，就话如果政府肯两个月前肯做佢琴日嘅工作，我再讲琴日政府做咗一个口岸嘅防疫嘅政策啦，如果佢两个月前肯做同样嘅工作呢，有好多嘅非香港居民传入嘅个案係冇嘅。亦都由個非香港居民傳入嚟之後，然後人傳人，例如打邊爐一個非香港居民傳打邊爐傳咗十個，酒家、婚禮、蘭桂坊群組全部都係非香港居民傳入嚟，就唔會有呢啲事情發生，就唔會令到啲食肆冇生意，唔會令到啲酒吧要禁賣酒。由頭到尾，政府肯兩個月前做，就唔會令到啲商啲小商鋪而家要好似冇曬生意。 嗯， 问题咧就系市民受苦，我哋医护人员咧都执手尾嘅，挨得好辛苦。 你刚才话特首终于去到尊重或者敬重啲医护人员系咩意思啊？终于嘅意思系， 咁佢真系终于啊嘛！佢之前嗱，佢肯讲出口嚟，咩问我好紧要嘅呢、這个呢、一番说话，无论佢系咩背景咩原意都好啦。咁但系你谂下，而家大家。就一有疫情一爆發，大家就話在家工作，跟住要減少工作嘅情況。你諗下有咩人繼續翻工啊？講緊我哋啲醫院啊、診所啊嘅工作人員咧，繼續翻工啦。新農曆新年又係過咗新年，大家停曬工，我哋繼續翻工。咁所以嗰個心理壓力好大嘅，我哋你諗下，大家連出街搭公共交通工具而家好驚，或者出去食飯好驚。你諗下，我哋日日都要翻工。咁我哋驚唔驚？我都驚，但係調翻轉，除咗大驚之外，我的工作就係要幫手做呢個防疫工作，真係要去照顧病人，無論有病，真係有嗰個肺炎嘅病，或者平時啲普通嘅病人，我都有人照顧噶嘛。咁、okay. 嗰個位咧，其實係我哋係嗰個心理壓力好大，我哋都驚我哋自己有問題，我哋自己有問題都算啦。我唔好累到屋企人啊嘛！ 最后一个问题咧，想问一下，早前都有医护发起咧一啲网上面系举牌嘅一啲运动啦，咁就讲到话系医护人员咧为市民咧就系坚守岗位，希望市民都系可以留喺屋企里面抗疫。你点样睇呢个运动？你自己有冇参加？ 我有啊，我都摆咗张相上去。同意嘅，因为讲紧大家我自己睇啦。如果但系好。各個地方，例如用南韓例子啦，佢一個好嚴厲嘅防疫嘅工作，或者淨係做隔離嘅工作咧，佢大概一個月後咧就有見到效果。嗱，而家各地歐洲啦，唔同嘅國家都有一個好嚴厲嘅、好果斷嘅一啲有啲封城啊，有啲出入口啊，或者禁飛啊嘅動作咧，開始做隔離咧，大家忍耐。起碼至少一個月咧，那個疫情就會有變化嘅，又會有轉機。我自己覺得，所以大家香港人就係我哋上半場守咗上半場啦，而家下半場開波， Okay. 下半場開波，大家都係要堅持守落去。 好啊，嗯，多謝曬醫學界立法會議員陳佩賢，多謝你接受訪問。跟住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1，聽大家電話。電話旁邊有胡先生，胡生你好。 你好啊，你好， 請教，請教。 啊，我姓胡嘅。我想講一講咧，有三樣嘢，好快咁樣講。第一樣嘢就係我住喺深井嘅， 係。 咁我前日落去街嘅時候咧，就見到有一個強制檢疫嘅，咁後生仔著到好即係成身都著曬 check suit 啊，秋冬裝咁樣。但係你真係冇辦法可以教到佢嘅，呢個第一。 你見到佢有手帶定咩？你見到佢有手帶定係咩啊？ 佢有手帶，佢係。成件衫咧，著曬長袖衫，嗰日好熱嘅，三點鐘左右嗰一日，禮拜日，咁佢成身包到好冚，但係佢就露咗條手帶出嚟，咁就都冇辦法啦。咁我都係講一講呢一樣嘢。第二樣嘢就係、其實可唔可以重罰咧，或者有重賞咧？即係譬如舉報咗佢嘅，離開，即係好似我見到咁樣，佢如果我成功逮捕咗佢啲。 好快讲埋第三点好嘛？第三点好快讲埋。 第三点咧就系啱啱想回应翻啱啱嗰个议员。咁其实我自己觉得呢个唔系群众斗群众，呢个系大家去监察，就正如好似佢哋监察政府一样。 明白，好啊，多谢晒胡先生嘅电话吓，咁大家又点睇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转头翻嚟咧系新闻翻嚟继续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本港今日新增3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确诊386宗。新增个案分别是18男12女，年龄介乎15至66岁，当中的大部分人有外游记录，其中2人是学生，1人曾经到过澳门。至於涉及本地感染的個案，6人與蘭桂坊群組有關，部分曾經在潛伏期內到該區的酒吧參與樂隊表演，1人是蘭桂坊食肆的服務員。至於長沙灣昌農工業大廈再有1人確診，黃竹坑的百人派對群組亦都再多1人確診，累計達到5宗確診個案。婚禮群組就再多1人，累計10人確診。本港昨晚至凌晨至少有4人怀疑违反检疫令离开检疫地点，警方到场处理。一个50岁的女子和7岁的仔由外地返港，他们被安排到火炭检疫中心检疫。昨晚9点几，2人被发现在旺角西洋菜南街一个单位，警方和卫生署人员到场，经游说之后，2人表示理解，会到检疫中心。一个24岁的男子午夜12点几在荃湾路德围一间嘅面店进食，有认识佢嘅食客报警，警方同卫生署人员到场。这个男子表示知道要在屋企检疫，但佢自行剪断手带。卫生署人员之后为佢探热，发现佢有发烧，送往仁济医院留医。另外，昨晚10点几有市民报案。沙田石门安群街发现一个怀疑要检疫的人士，警方在香港沙田万怡酒店找到一个13岁的少女，调查之后相信她昨晚由机场搭的士去石门，计划入住酒店，但入住酒店之前到食肆用餐。这个少女已经送往火炭骏阳村的检疫中心检疫。大律师工会和律师会都欢迎行政长官接纳司法人员推荐委员会推荐任命终审法院常任法官张举能出任下任中院首席法官。大律师工会表示，张举能深受大律师业界敬重，深信他定能按照基本法的要求履行中院首席法官的职责。律师会会长彭允熙表示，张举能处理过多宗复杂的案件，具有丰富司法和行政经验，在司法机构内外都备受尊重，相信他能够升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的工作。泰国新增超过100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个案， 累計超過820宗，至今一共4人死亡。總理巴育說，內閣在每個星期的例會上同意宣布國家自今個星期四起進入緊急狀態，為期一個月，執法機關將會獲賦予權力協助當局執行緊急狀態下的各項措施。較早前，曼谷已經宣布關閉所有旅遊和娛樂設施，部分的航空公司取消國際航班。每年一度的潑水節無限期押後，泰國再有大型酒店集團宣布因應疫情暫停旗下酒店營業，涉及5間酒店，大2000個員工需要按政府的指引留在家中，期間照常出糧。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同明天的天氣預測，晚間漸轉多雲，最低氣温大約21度，明日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27度，晚上一兩陣驟雨，能見度較低，吹和緩的東風。展望星期四初時有幾陣驟雨，星期五日間相當溫暖，晚上至週末有雷雨。而家氣温是24度，相對濕度7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報告最新交通消息。報告一宗意外事故先啦，喺東九龍走廊啊，東九龍走廊去紅磡海底隧道方向，近住江西街橋面嘅慢線有意外，多車嘅，龍尾近四川街。東九龍走廊去紅隧方向，近住橋面江西街慢線有意外啊，塞到去四川街。隧道方面咧，現時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龍尾近稅務大樓。西行过海塞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暂时是东九龙走廊就比较多些少少，龙尾必加街。港岛路面呢，现时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就较为多车的。九龙方面，有些地方因为受到爆水管有封路措施。长沙环的永隆街因为爆水管去元洲村方向近住元洲街的慢线就封了路。咁另外青山道都系因为爆水管，青山道同埋兴华街交界部分行车线就需要封闭嘅。咁现时交界位嗰度比较多车噶，青山道同兴华街交界因为受到爆水管影响，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一带比较多车。新界咧现时荃湾路去屯门近住葵涌公园嗰段就比较繁忙一啲。咁另外葵涌道去昌荣路，近住葵兴村那段都是多车的。安全车速报告由东区走廊东隧出口去中环，龙翔道大磡道去观塘，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和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 自由風，自由風呢次講經嘅咧，就係呢兩日都見到有一啲嘅涉嫌係違反咗檢疫令嘅市民咧，就喺街上面行啦，咁就引起一啲網上面嘅迴響啊。今朝早咧，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咧都有一個回應，就係指責呢啲咧公然違反檢疫令嘅人咧非常不負責任，唔單止咧係對社會不利，而且係以身試法。咁仲要講到話咧，係之前有一個嘅案件咧，就係俾虛假資料俾海關嘅一啲邊境嘅一啲檢疫嘅人員啦。咁就法官咧唔容许佢保释，系咪需要咧系值得有一个咁样嘅还押同埋留有刑事记录咧？我哋 都頭先都講咗啦，就係呢兩日都唔見到有唔少嘅一啲懷疑係違反檢疫令嘅個案啦。其中一個咧就係今日都係喺網上面都流傳得幾廣泛下嘅，就係咧係尋晚咧就喺沙田石門咧就有一個年長嘅男士同埋咧一名咧就係十幾歲帶住咧手帶嘅少女咧喺一間嘅日式餐廳嗰度食嘢，咁之後咧就俾市民發現到，咁於是咧就有人咧拎起手機影佢哋，兼且咧就係呢兩名人士咧，咁就離開餐廳啦，就一路行翻去酒店。咁而拍片嘅人士咧，就一直咧跟隨住佢哋咧去到酒店。咁剛才新聞都聽到啦。咁最終咧就係最新嘅消息就係呢名少女咧就被送往去火炭嘅駿洋村嗰度咧接受呢個強制嘅檢疫噶。大家點樣睇咧嚇？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我哋咧就揾到咧就係尋晚嚇有份咧去到跟隨呢個嘅石門少女嘅一名市民啦。李先生在电话旁边，跟李先生谈一下。李先 生，你好。 是，可不可以讲一下昨晚的事发经过，怎样发现到这位少女，又怎样跟据法呢？ 是，昨晚都是经过的，当时走过，听到人大叫，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你是在餐厅用膳还是什 么？不是经过而已。 经过的，OK。 是，在马路经过。跟着有人大叫，跟着问下旁边的人什么事，他就说话好似话有人戴手带咁样，咁我再望多两眼，咁开始嗰个男仔咧揸住机影嗰个啦，咁佢就追住佢啦，系咁闹啦，咁我就跑过去帮手啦，咁我跑到一半追到上去啦，咁嗰个佢一度闹一度闹啦，咁嗰个一男一女，即系佢两父女啦，咁见到我跑咗上去啦，咁佢就开始跑啦，佢哋两个跑啦，咁我就嗰个男仔我叫佢一齐追啦，咁样。咁追到去呢个酒店嗰度啦，咁我就都几肯定佢哋喺度住啦，咁样行得上去，咁佢又讲过一句说话嘅，就话俾次机会啦，食饭啫咁样，咁啊跟住我就跑上去酒店，就同佢讲话你啲客人系有手带嘅咁样样咯，跟住就叫啲人报警咯，系咯。 是，都想问一下，即是你当时就不是在餐厅用餐，即是说在餐厅门口就见到这个人群去到讨论这件事，所以就追上去了。什么令到你会参与这个去追这位人士的过程呢？ 我觉得这些公民意识来的，即基本上每个人都需要去做这件事咯。 啊，因为你觉得这件事，即譬如说个少女去到带着手带去到餐厅吃饭，你觉得个问题是怎样呢？ 个问题系佢太过自私咯，即系佢你先，即系你觉已经觉得你自己戴住手带本身已经系个问题嚟噶啦，即系你系可能有机会染，即系有呢个病菌噶嘛，咁其实你应该系需要隔离噶嘛，但系你冇去做到咯，你系去到选择出去食饭咯， 嗯， 咁如果你咁去做嘅时候，我哋发展咗，我哋系要一定要去报警处理啦，一定要揾人去隔离翻佢，你唔识佢自律，咁咪唯有我哋去管制你嘅啫。 見到報道有個講法就係話咧，佢哋係呢個少女係剛剛落機到香港嘅，咁只係想咧就喺入住酒店之前咧食餐飯啫。你對佢哋呢個講法有咩嘅意見啊？ 個意見，我覺得佢應該係一家人嚟噶啦，個老豆老母，咁點解唔翻屋企食飯咧？亦都唔翻屋企住咧？點解要去選擇住酒店同埋出街食咧？系咯，咁佢自己都諗到個問題嘅，我相信，即係佢會覺得我唔帶得翻屋企喎，佢可能有問題。都唔出奇噶，系咯。 从网上片段所见咧，其实呢名少女咧喺离开餐厅嘅过程咧，有一段时间系冇戴住口罩噶。其实你自己追上去嘅过程之中，其实有冇一下担心过咧？ 我见嗰阵时就系有戴口罩，咁我睇翻段片咧，就系佢上搭的士，咁嗰个男仔喝停佢就话：喂，佢有手戴，唔好俾佢上车。我话你睇下，连口罩你都唔戴嘅，咁样话佢咁样嘅。咁、佢就戴翻个口罩，咁就当我追紧佢嘅时候，一路佢都系戴口罩。 系，嗱，而家咧就政府就话咧系将会设立一条热线，俾市民去到举报一啲即系怀疑系违反咗检疫令嘅人士啦。你觉得有咗呢条热线，仲使唔使咁样追法咧？还是可能将来都系要咁样追法咧？ 其实我觉得系每个人都要举报边格截停呢个人，要佢哋知道嗰个严重性，唔好再俾佢哋出街咯。即系你就算打电话都冇用，我打完电话，我喺呢条街见到佢，咁跟住咧，我唔见咗啦，咁可以点咧？系冇用嘅呢条热线，即系除非你系要揿停嗰个人，你打嗰条热线先有用嘅啫。 係。咁同埋咧，就係、是、即係你而家咁樣去追住呢兩名人士啦，去到酒店啦。咁但係萬一即係譬如有一啲嘅情況、就是，就係咧，可能都有啲市民追住呢啲懷疑嘅人士啦。咁但係走甩咗嚇，俾佢去上咗車啊，或者係即係去咗第二啲地方啊。咁其實你就唔知佢喺酒店噶咯喎。咁其實會唔會話都擔心啊？其實個舉報嘅效果都唔係真係咁好咧。 咁簡直就係冇用啦！即係你呢啲係治標唔治本嘅問題，根本就係唔應該俾佢哋自由去即係離開。當你入咗境之後，你一定要隔離，就要佢強制性去入去啲隔離營。 嗯， 就冇可能俾佢自律咁樣去，即係當你翻咗屋企，就當佢咁自律喺屋企啊。就算你14日，咁你都有屋企人噶嘛？你屋企人落去買餸，咁佢都係一個隱形嘅手帶。 嗯，即係譬如佢。譬如今次同佢一齊，同呢個少女一齊食飯嘅男士咁樣，咁佢都可能係一個即密切嘅接觸者。係 啊，有機會係一個大菌者嚟 嘅。明白，好啊，多謝曬李先生嘅提供啊，多謝你同我哋分享你昨晚嘅觀察啦、啊，多謝你。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 1872311。不過咧，就住而家即係去即有個建議，就話送曬佢哋去檢疫中心。今朝早林鄭月娥都講到話咧，其實而家檢疫中心嘅數量咧。得1600個單位左右嘅啫，咁如果而家即係每日都有成6000-7000人咧入境，同埋要接受強制檢疫的話，係咪真係可以做到呢個送曬入去檢疫中心咧？嚇，電話1872311，電話旁邊有梁太喺度，梁太你好， 你好， 係請講下。 哦，就我都好多謝嗰個頭先嗰位聽眾啊，佢好勇敢啊，佢係做咗公民嘅責任。咁但係呢，我個人覺得呢，喺我哋普通市民嚟講呢，如果我哋要幫佢政府，要做埋佢哋政府同埋佢三萬警力嘅嘢呢，咁係唔啱囉。你政府你就咁多錢人工，你應該係每一樣嘢你好有步驟咁去安排㗎嘛。咁你話你有酒店要佢哋入住酒店，咁你哋系会唔会派人去監察佢哋咧？你哋可以咁做噶嘛？但你哋冇做，你系根本上就失職個政府嚇、啊，你嗰啲夫婦淨係識去揼人哋。你呢啲正經嘅嘢你唔去做， 但係會唔會真係即係頭先都講啦，即係每日而家係講緊每日都有6000-7000人啊嚇嚟到香港需要接受檢疫嘅，咁有冇辦法真係有咁多人手去到巡查呢啲酒店啊、家居啊，以至確保佢哋遵守呢個檢疫令啊？ 哦，咁你講得啱嘅，咁事實咧就可能都係有都有啲運作上嘅可以檢討嘅地方，但係咧。你呢樣嘢咧，不可以話將佢轉嫁於我哋普通市民。啊，你哋打電話，我哋揾人嚟，我哋會揾人嚟。你我記得何伯良醫生嗰日講啊，話佢啊一睇到聽到有人通知佢咁樣啊，佢打去一個檢疫中心個熱線，跟住咧都冇人聽，跟住就要轉接咧就揾議員先至揾到呢個比家超啊，咁然之後先至話，哎，我哋揾人嚟咁樣。 OK，OK， 做乜嘢啊？ 好， 系咪？ 好啊，多谢晒梁太嘅电话，多谢你嘅意见吓。我哋电话1872311，继续听大家电话。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琴日讲咗人有三急，咁人有三急之后咧。就當然要去廁所啦。廁所呢，我哋如果喺英式英文裏面呢，除咗我哋講 toilet 之外呢，一個更加常聽到嘅字呢，就係 loo,l-o-o。咁通常呢，我都會有個 the 喺前面嘅。係比較 informal， 但係呢，聽落去呢，就會冇講 toilet 呢咁突兀嘅。OK？ 例句就係、是、I need to go to the loo,I need to go to the loo。咁所以咧，我哋一卷卷廁紙咧，我哋除咗 toilet rolls 或者叫做 bog rolls（b o g r o l s） 之外咧，我哋亦都可以講咧叫 loo rolls，OK，l o o， 跟住另一個字係 r o l l s 咁樣。OK，example sentence: Uncle Sue is running out of bog rolls， 或 Uncle Sue is running out of loo rolls， 即係蕭叔叔咧冇廁紙用啦。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Xu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时间系下昼嘅5:48，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喺度讲嘅咧，就系检疫令啊嘅一啲执行嘅情况，同埋咧就系监察嘅方法。咁都见到有啲新闻就系讲到话咧，有啲嘅违反检疫令嘅人士咧，怀疑咧就系落咗街啦吓，咁但系就好迟先至被发现啦，以至到咧甚至有啲人咧系剪断咗自己条手带啦咁样。咁究竟啊当中系咪有啲乜嘢嘅漏洞咧吓，或者系个过程系点样做法嘅咧？我哋揾到一位咧，系从英国翻嚟香港嘅留学生，而家接受紧检疫嘅 Rachel 咧，同我哋做访问噶。Rachel 你好， 你好啊， 系可唔可以讲下你自己检疫咗几耐啊？ 咁我係20号到香港嘅，咁我喺英国伦敦，咁就经新加坡翻香港啦，咁而家检疫系第五日。 系咁啊，使用你有戴住手带系咪啊？ 有嘅。 系，但可唔可以讲下你使用手带嘅过程，有冇发现咩问题？ 其实我条手带而家系一张废纸，系冇任何作用嘅。其实而家条手带系 吓，点解咁讲咧？ 因为佢个手带你翻到嚟之后，佢系要你喺个 app 度登记做，即系要 scan 条手带，又输入翻嗰啲资料啦。咁我一落到机，咁我等咗8-9个钟头，我先有嗰个 SMS， 咁即系有个密码，一次性嘅启动码俾我，咁样去做一个登记啦。咁我5日之前第一次做登记嗰阵，佢系同我讲个用户已存在啦，同埋叫我去搵翻 admin 去问翻嘅，因为佢话我登记系出现咗问题嘅。系啦， 系 咁我系登记唔到。 咁有冇尝试联络翻即系负责呢个嘅监测系统嘅人员咧？ 有，咁个电话咧系第一系打去，佢就话全部人都忙紧啦，跟住留言信箱都爆满啦，系搵唔到人兼留唔到言，直接系 cut 咗线噶。 系，咁由于即系呢个嘅电子手带系配合手机应用程式啦，咁就系让咧就系当局可以叫你定时咁去扫描嗰个嘅电子手带，确认你嘅位置啦。咁所以换句话说，即系其实呢几日系咪都收唔到任何当局嘅信息，叫你去报到啊，或者系点样咧？ 冇啊，乜都冇收过，差唔多真系。 系。咁有冇任何嘅政府人员联络过你啊？去即系巡查一下你，睇下你仲系咪喺屋企？ 咁唔知系咪因为我寻日额外出现咗比较特别嘅情况，系我再收到个 SMS 叫我删咗个 app， 佢再重新装过。咁跟住我装完之后，我再重新做一次个流程啦。今次我系入到嗰个码嘅，但系佢跳落去叫我去 confirm 啲嘢资料系咪啱嘅时候，由手单号码去到电话号码，其实全部资料都唔系我嘅资料嚟嘅，全部都唔系我嘅资料嚟嘅。咁我因为呢个情况，咁我自己就有同议员同埋其他传媒联络过啦。唔知系咪因为咁样啦，所以我今日先收到卫生署第一次打俾我，问我喺咪屋企啦。 系。你如果是在登入的时候发现那些用户的资料不是你的资料，是不是代表着其实你没有办法去到使用这个的应用程式，是吗？ 冇得用嘅，因为啲资料完全唔系你，同埋佢弹完啲佢嗰啲所谓我嘅个人资料上嗰、那个画面啦，佢上面咗一个红色嘅框话你呢一个登入系有问题，叫我搵翻面，即系由头到尾，其实我呢5日都系用唔到个 app。 咁、okay. 有冇其他嘅你识得嘅朋友有类似嘅情况咧？ 话睇到人哋资料嘅话，咁目前就应该系得我嘅啫，但系你话。收唔到 SMS 啊，或者系嗰啲用户已存在，咁呢啲情况，其实我身边翻咗嚟10多位嘅朋友入面，有一半人都系面临紧呢一个情况嘅。 明白，好啊，多谢晒 Rachel 啊，接受我哋嘅访问，就系咧一位从英国翻嚟香港嘅留学生嚟噶。咁究竟系咪出咗咩问题咧？电话旁边就请嚟政府资讯科技总监林伟桥。林伟桥你好。 系、 hey, 你好， 系咁可能你刚才都听到少少啦，咁就 系 有一位留学生翻嚟，就系话咧尝试去登入咧呢个嘅应用程式嘅时候咧，就发现嗰啲资料唔系佢嘅，即系话已经有人用咗呢个嘅资料啦，系咪有啲咁嘅事咧？ 其实呢就我哋嗰啲 SMS 咧就发咗绝大部分噶啦，咁亦都咧系 今日攞，即係通常嚟講咧，嚟到嗰日咧就一定發到嗰個 SMS 俾佢嘅。咁有時候咧，尤其是外國嚟嗰啲嘅翻嚟嘅無論香港人啦或者旅客嘅話咧，可能個困難喺邊度咧？因為咧佢哋係用一啲有時係用外國啲電話號碼登記嘅。咁外國電話號碼登記咧，有時會出現問題嘅，因為嗰個問題咧就係話佢可能嗰個 roaming。即係漫遊未著啦，或者有時候咧就係佢入埋嗰佢嗰個嘅country code 或者 area code 咁樣樣，咁又登記咧就會就係顯示咧就係唔正確啦，或者有其他嘅其他嘅錯誤就出現嘅。咁嘅情況之下咧就係需要咧登記多一次。咁我哋都睇到呢個問題嘅，所以咧喺琴日開始咧，我哋係再 send 過一個咧。SMS 俾呢啲未登記嘅人嘅，咁我哋今晚都會再 send 多次嘅，再send 多次，希望咧能夠咧解決到呢個問題。咁當然，如果解決到唔到呢個問題，仍然都解決唔到嘅話咧，我哋嗰個熱線咧亦都可以幫助佢處理呢個問題嘅。 係，首先我想問咧，政府當局有冇掌握幾多個其實係開始咗要接受強制檢疫，但係未成功去到登入呢個應用程式嘅人咧，人數有幾多？知唔知道？ 其實少部分係未啟動到個應用程式啦。咁但係咧其實我哋睇到咧。只要佢啟動咗應用程式之後咧，其實都係即係都係好順暢嘅，亦都好順利嘅。因為我諗絕大部分嘅人咧都係守規㗎啦，咁所以嗰啲一小部分當然可能佢違反咗檢疫令，我哋就會跟進咯。但係絕大部分佢啟動咗應用程式咧，都係好順利的。我哋喺度個系統咧， 少量有冇得提供數字？因為大家都擔心，如果佢個監察嘅工作做唔到嘅話咧，咁其實如果佢就算拎住手帶落街。咁其實都冇辦法有你哋個警報系統或者通知當局佢離開咗處所噶啦喎。 係，呢個小部分人我哋都會跟進咧。頭先講咗咧，我哋會係今晚再 send 多一個嘅短信俾佢哋，等佢哋咧盡快可以裝翻我哋嗰個嘅應用程式咯。 Okay， 但係頭先嗰位接受訪問嘅劉學生都講到話咧，佢都曾經打過去嗰個嘅查詢熱線嘅，咁但係就講到話係因為全部人都忙緊，冇辦法幫到佢住。咁其實係咪個熱線唔夠人去到幫呢啲嘅個案嘅關係咧？ 因為我哋其實咧就啟動得好，即係比較上短促啲嘅時間啦。咁所以我哋嘅熱線咧係開頭嘅時候咧係唔係好足夠人手嘅。咁我哋喺呢兩日亦都加咗人手咧，係接聽嘅熱線，希望能夠盡快咁咧係幫到嗰啲接受檢疫人士嘅。咁今晚開始，我哋亦都會更加多嘅人手咧係可以幫到嗰啲接受檢疫嘅人士嘅。 係，我想問呢啲未能夠成功登入應用程式嘅人啦。其實會唔會有咩嘢嘅法律後果？因為而家即係違反檢疫令都係一個刑事責任啦。以及咧就係佢哋未登入嘅時候，佢哋嘅檢疫期會唔會因此要加長定點樣？ 嗱，其實絕對唔需要個檢疫期會加長嘅，亦都咧我哋嗰個嘅應用程式咧幫助咧，當然幫助令到咧我哋可以睇得清楚啲，有冇人咧係咪所有人都遵守緊個檢疫令啦？咁但係如果佢係即係。如果真係裝唔到嗰個嘅應用程式嘅話咧，我哋都會聯絡翻咧呢個衛生署啦，咁然後即係可能要做一啲突擊檢查跟進咯。 好啦，即係呢兩日咧都發現網上面流傳好多咧，就係戴住手帶出街嘅人士啦。咁其實之前都同你做過訪問啦，咁都講到話，如果嗰個人係喺屋企定過位。佢出街嘅時候咧，其實當局係知道佢偏離咗個檢疫處所噶嘛。 係啊， 係。其實呢啲個案能唔能夠都當局即刻知道嘅咧？其實 嗱，其實咧就係我頭先都講啦，我哋都睇到咧個情況就係絕大部分嘅人咧都係守規矩嘅嚇。咁但係我哋都注意到咧係有少部分咧係違反檢疫令嘅個案嘅。 係係咪有個 個案咧通知咗衛生署同警方跟進咗？ 係咪有個警報響聲嘅？其實。 佢會其實有咁樣嘅兩方面啦。如果佢嚟講咧，如果佢真係離開咗居所咧，一段短嘅距離啦，就已經有警報通知佢咧，係、 okay. 要注意噶啦。 OK， 好啊。 咁但係另一方面咧，喺我哋嘅系統度咧，亦都係知道噶啦。咁、我哋就會如果知道之後咧，我哋係作出適當嘅跟進嘅。 但係嗰、那個警報響聲係喺嗰個檢疫人士個手機會發出響聲係咪？ 佢會咁樣震機嘅。 震機 係啦，震機咧然後佢要掃描嗰個嘅喺嗰個手帶上邊個 QR code， 咁咧佢就可以停咗個震機噶啦。咁如果佢唔掃嘅話咧，有啲人都知道咧就會再震嘅。 哦，咁但係個震機即係話其實佢即係譬如市民見到有呢個嘅戴住手帶嘅人士，咁但可能係因為震機嘅關係都冇辦法真係即刻會發現到呢個係一個受檢疫嘅人士喎，係嘛？ 啊，你話佢即係佢幾震機，咁當然個市民會知道佢嘅機震緊， 自己知道自己。如果熄咗機咧， 即係其實好近嘅距離，佢已經知道咧佢有機會離開，佢自己係。我哋其實係一個警告嚟啦，警告佢係離開咗居所啦。亦都最重要一點咧，其實我哋系統咧係有一個記錄喺度噶啦。 OK， 啊，即係佢震嘅時候，我哋系統亦都會有一個記錄嘅。 OK， 好啊， 係啊， 時間關係啊，同你傾到呢度先啦，多謝曬你嚇，就係政府資訊科技總監林偉橋，聽一節六點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啦，东九龙走廊去洪隧方向近江西街桥面曾经有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逐渐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洪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狮隧的九龙入口多车，窝打道的龙尾在油站，龙翔道西行上狮隧稍为繁忙一点，龙尾排到去黄大仙中心。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那段，龙尾排到去海丰园。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稍为繁忙一点，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海德福德集团和协同通讯五大跌幅股份：东进控股、梦东方、宝联控股、世纪娱乐国际和传递娱乐。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4， 日元 110.52， 瑞士法郎 0.975， 澳元 0.595， 加元 1.439，新西兰元 0.582， 人民币 7.059， 英镑对美元 1.175， 欧元对美元 1.086， 港金报14,700 元，比上收市升9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596.92 美元，卖出 1597.52 美元。港汇指数109.3，跌 0.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有关西铁消息先啦。咁之前咧，西铁嘅南昌站嗰度附近咧就有故障嘅关系啊，咁列车服务曾经系受到阻碍嘅，而家就回复正常噶啦。西铁南昌站早前因为有故障，咁列车服务曾经系受到阻碍，而家逐步回复正常。隧道嘅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暂时系隧道入口多车啫。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近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畅顺，尖沙咀线有些龙尾近住芜湖街，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油站，龙翔道龙尾就去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的。九龙区路面方面咧，较早前清水湾道去龙翔道近住平石村嗰度咧，曾经有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不过而家彩虹交汇处嗰段嘅龙翔道来往方向就比较多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交汇处交通繁忙啦，龙尾去到旧机场附近，去到旧机场油站附近吓。新界方面咧，屯门公路有几个路段比较多车嘅，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一段啦，另外深井丁九一段咧都系繁忙，咁所以而家丁九桥去屯门公路方向桥面都系比较多车噶。安全车速报告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自冲厕。 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政府已扩大疫苗资助计划，流感疫苗的资助组别已经扩阔到包括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儿童、智障人士和领取伤残津贴人士，去参加计划的私家诊所接种都符合资格获得资助，金额仲提高到每剂210元。详情可浏览 chp.gov.hk 或打2125-2125查询。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需要以一个同舟共济嘅精神，全城嘅抗疫。 唉，我都冇谂过要通宵扑口罩啊！ 而家搞香港人咧几恐慌， 我哋都唔好埋怨人哋啦，自己做好自己啦， 自己家园自己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政府必须视港人嘅性命为第一。 抗疫只可以基于科学，任何其他考虑一定要摒弃。 唔好互相去指责，唔好去互相去闹对方，令到大家都泄气。 大家都热切地期盼香港能重回正轨。 民意如山，希望再强硬的林郑把握这个机会顺应民意。 有些人认为他要争取他的东西用非法的方法去达到，那我们要执法自然会是不喜欢我们警察的啦。 年轻人关心的不是今日，而是2047。 我们希望他们真的尊重一国两制，是行回正路。 或许香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仍是一个容许百花齐放、自由发展的家园。 面对再多的硬仗，香港人一样可以撑得过。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评论员伍婉婷。 时间嚟到傍晚嘅6:40啦，今晚喺电话旁边有评论员伍婉婷，伍婉婷你好， 你好， 你好啊！嗱，而家见到咧就系香港嘅确诊个案咧已经去到386宗啦，累积咗吓，咁见到有好多嘅一啲输入嘅个案咧，以及好多系一啲嘅宴会啊，或者系一啲。飲食嘅食肆啊、酒吧啊嘅一啲感染群組嘅情況啊，之前咧就有愉景灣嘅一啲婚宴嘅感染群組啦，而家咧就係、是、有幾個咧，即係有多個人士咧都係曾經去過蘭桂坊嗰度消遣，亦都出現咗啲蘭桂坊裡面嘅酒吧樂手咧出現感染嘅群組個案添啊。咁啊，究竟尋日啊特首宣布嘅？減少社交接觸聚集的措施，即是禁酒令，是不是對症下藥呢？吳婉婷， 其實昨天宣布呢，都看到個坊間的反應是很大的。咁一就係即係我會認為咧，如果現階段喺任何政府睇到有可能去幫助控制疫情嘅措施咧，能夠推出嘅都盡量去推出都不為過。但係個問題同時咧，就係要針對受影響嘅群眾咧，包括係嗰個業界人士咧，佢哋仲有冇一啲即係除咗佢一啲強硬嘅措施之外，佢有冇翻補貼俾人先？即係嗱，依家我哋講緊啲食肆酒吧，有啲係可以攞到200,000，有啲可以攞到80,000嗰個抗疫基金啦，咁其實亦都聽到有部分已經係其實已經攞到，並且亦攞曬嚟還債嘅啦。還咩債呢？其實過去幾個月爭落嘅租，咁但係其實嚟緊幾個月仲有啲乜嘢補貼資助係唔知嘅噃。咁既然係咁樣去限制人哋賣酒，而事實上咧，可能係嗰個酒水嘅收入咧係佢哋部分一個比較即係比較大嘅。大部分的收入来的。那那个其实是都对于酒吧业界或者是食肆业界呢都有一个很大的影响。第二个就是到底这个措施是不是一个针对性的对得准目标的措施了。其实听回业界讲或者我们自己看回过去的数据都看到呢，其实是没有任何的数据是明显地指出呢飲酒是导致疫情扩散的。 昨日特首就話驚飲醉酒之後咧，就多咗一啲親密嘅接觸。 係啦，咁你飲醉酒多咗親密接觸，咁其實唔飲酒，大家都可能有親密接觸噶嘛。咁親密接觸其實係咪就係你想限制嘅源頭咧？咁其實如果你要限制親密接觸嘅，你咪就係即係所有親密接觸嘅行為，你都話唔該，大家都唔好做啦。 但係冇， 包括就可能 冇規例可以，冇規例可以禁止緊密接觸啊嘛。 係咯，咁即係所以其實個問題就係、是。即係老實講，我覺得係特首講多咗一句嘅，親密接觸呢句唔講咧，就可能咧成件事都相對地合理咗。咁但係你一講話係啊，係因為親密接觸係由飲酒導致咧，就引起咗好大嘅坊間好大嘅迴響啦。咁、但係另一個就係、是、佢有提到咧，就話其實唔排除可能係會有一啲更加嚴厲嘅措施，包括就係暫停營業啊、限制營業嘅時間啊，同埋規定每台嗰人數嘅距離啊咁樣。咁我反而就覺得。好似有少少本末倒置啦。如果你能够去采取一个措施是规定每台的人数距离限制那个营业时间，可能这个相对地比起个禁酒令有效、哦。即是那个同埋其实是可以参考其他国家地区的做法。你如果真的是认为是食肆是其中一个或者是这些这样的大型的聚会是其中一个导致疫情扩散在社区扩散一个很大的源头的话，那么直情就限制那个食肆的经营啦，而同时提供返足够的补贴啦，甚至两人以上的聚会你唔俾啦，好似何柏良都曾经讲过有一啲地区都系采取咁嘅措施啦。咁其实系即系我会觉得应该系针对嗰个有效度去提出个建议，而依家嗰个所谓嘅限制卖酒呢，实际上亦都唔能夠係完全限制到飲酒導致嘅親密行為嘅，包括嘅就係其實你超級市場、便利店仍然可以賣酒，甚至其實依家喺個 即係唔喺酒吧飲，咪喺第二度飲啦，係嘛？ 係啦，即係你喺第二度飲一樣，再加你喺酒吧喺食肆，你唔限制佢營業噶嘛，你只係限制佢賣酒嘛，客人自攜酒水，依家其實都仍然係可以噶、哦。咁、我自己買咗自己去飲嚇，咁佢又抽翻我開瓶費，我當我支持飲食業界，我就係去嗰度飲酒噶啦。不過係自己買去嘅啫，咁係咪都係一樣呢？咁。 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 1872311。各位听众，如果听到咧，即系寻日宣布嘅禁酒令之后咧，大家有咩嘅意见咧？吓，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一齐倾下噶。不如阿吴婉婷啊，我哋都请嚟一位业界嘅人士一齐倾下啊吓。咁啊，电话旁边咧就有兰桂坊协会嘅总监张素薇啊，张素薇你好。 诶、hey, ，你好，主持人你好。 请问你哋对于啊嗱，寻日就系、是、政府宣布咗禁酒令啦，嗱，寻晚到而家个生意情况系点咧？会唔会话真系多咗人系谂住呢个即系冲关嘅心态，系而依家就去多咗人去酒店去酒吧去到消费啦，还是系少咗人呢？ 因为呢喺返呢个疫情啊，咁佢数字嘅公布呢，咁就话有部分到访个兰桂坊或者中环一带嘅人士，咁佢哋呢即係都确诊咗啦嘛。咁呢因为呢、這个消息一出呢，咁其实都有好多例如话都有兴趣去兰桂坊度消遣嘅人士呢，其实打击咗佢哋嘅消费信心同埋念头啊。咁我哋呢即係一直以嚟，因为呢、這个消息例如话可能即係今日你都聽到就話有一個樂手，咁佢自己本身呢亦都係喺蘭桂坊嗰度即係表演過嘅，咁佢即係亦都有可能呢，即係而家佢嘅追查緊啦，會唔會即係都會係同有幾個新嘅確診個案有關呢？咁變咗呢，即係呢啲消息不斷出呢，其實真係對於我哋成個蘭桂坊嘅會員啦，佢哋嘅經營呢，即係打擊係非常之沉重呀，同埋真係好嚴重呀。咁我哋嘅成條街咧，依家真係都變得即係好冷清啦。咁我應該可以咁講啦。我嚟咗蘭桂坊咁耐，我真係未見過係咁冷清嘅情況咯。咁即係尤其是咧，依家政府啦，咁佢即係都出咗一個禁酒令啦，就話有個建議，咁準備咧就係、是。修訂啊呢個規例啦，咁就話咧，暫時咧係禁止另有酒牌嘅食肆啊、酒吧或者會社咧供應咧，即係酒精類嘅飲品嘛。咁我哋即係都會覺得，咦？ 咁其實你係發緊牌俾我哋個噃，咁而我哋咧亦都好努力啦，即係都全力配合啦，即係上上下下咁樣，咁就做足所有嘅消毒啊，同埋都跟足咧，即係政府嘅衛生署做足佢所有嘅衛生指引，咁亦都勸喻咧我哋嚟嘅即係客人啦，咁叫佢咧即係注意即係個人衛生啦，咁亦都係做足所有嘅即係防疫嘅措施咁樣，咁叫佢哋咧，例如話，即係好簡單啊，我哋都會即係做少啲客啦，咁就台與台之間，其實我哋都保持即係相當嘅距離嘅，即係避免咧，即係一個交叉感染嘅嘅風險。咁我哋都做到咁足，咁亦都繼續 keep 住努力啦。如果你有啲咩新嘅 advice 啊，即係政府方面，或者有啲咩新嘅措施，其實我哋都好樂意，即係例如話即係都可以喺維持到經營嘅情況之下，大家共同努力噶嘛。 系，咁有冇谂过话，即系禁酒令，即系将会生效之后，咁其实酒吧可以点样变阵咧？即系会唔会话系卖多啲其他类型嘅饮品啊，或者系多啲做食物嘅供应咧？ 我咁就分咗两边啦。咁有一边咧，我哋即系嘅会员咧，佢哋其实已经决定话，因为依家个客人真系比较疏落，咁就算佢叫咗员工嚟翻工咧，咁其实即系都可能做得几台客。咁咧就變咗，因為個租金都比較貴啦。咁如果佢哋都係減少呢個經營嘅開支咧，佢哋其實呢一兩日啦，尤其是我真係聽咗好多間。咁咧有啲係一啲比較大型嘅即係餐廳食肆嘅 group 嚟嘅添，即係一啲 restaurant group， 佢哋都決定咧，即係因為呢個疫情咧係暫時即係關閉。咁可能有啲係一個星期啊，有啲兩個星期啊，有啲係直至講咧就話即係直至另行通告為止咁樣。咁而有部分咧，即係佢哋就會即係繼續啦，因為始終即係政府佢依家佢都係建議啫。咁你有一個確實嘅，咁依家都想緊一個辦法，究竟可以點樣做咧咁樣？ 咁其实你哋而家譬如而家都有啲嘅酒吧决定关门啦，咁其实会唔会其实期望政府啊，即係不如干脆啲宣布啲酒吧关门，然之后要求政府赔偿返你哋，好似即係譬如外国啲例子，譬如英国咁，去赔返八成嘅员工嘅啲薪酬，咁呢个系咪可以向政府争取呢？ 我哋会咁样睇嘅，咁因为咧，我哋就觉得即系对于我哋嘅行业，咁正如头先都即系有好多参加呢、這个评论啊，或者俾意见嘅嘉宾啊，咁或者一啲听众啊，即系都有讲啊，其实即系佢哋唔去我哋酒吧。或者一啲夜場去飲酒啫，咁其實佢隔離都有便利店㗎，咁都係一樣，或者去唔知隔離邊度可以即係打邊爐嘅喎，或者分店嘅，咁其實都會交叉感染㗎，即係交叉感染。咁點解咧？就係針對翻我哋呢個行業有呢一個措施咧。咁如果你話做我哋，例如好似話全民。我哋即係合力啦，全港咁各行各業好，大家封關，咁一齊將呢個疫情即係一齊去抗爭，咁我就覺得咦咁樣反而好喎、啊。如果唔係呢度你就收得好緊啦，即係對於我哋即係賣酒嗰啲行業嘅從業員或者呢個business， 咁但係其他咧又好似好寬鬆喎、啊，咁咪一路緊一路收，其實嗰度都流緊水㗎。 嗯，系啊，同意啊，张素薇姐，其实咧系目前依家对一啲人咧都系好宽松啦，例如系一啲吓戴住手带周围走嘅啦吓，都未系话一个好，即系个惩罚都唔系好大。咁但系咧另一方面咧，特首就我知道咧就系佢之前推出呢一个所谓嘅禁酒令之前咧系冇同你业界沟通啦，但系同时佢亦都话都希望可以同你哋去倾下，请你哋提供一啲意见系点样可以进一步去减少呢一啲聚。会啊、婚宴啊等等庆祝活动喺酒吧、餐厅举行咁样，咁其实到依家由琴日到今日啦，到底特首有冇同你哋有个会面咁咧？ 我自己就可能孤陋寡闻啦，咁咧我就真系未有即系收到即系有关当局咧，即系可能即系同我哋。即系同业咧就有个即系一个详细嘅沟通啊咁样，咁而我哋自己嘅同业咧，即系包括我哋自己协会嘅会员啦，咁佢都即系反而我哋琴晚咧一收到之后咧，其实我哋都不断有联络有沟通，咁就话希望咧即系透过我哋协会啦，即系都反映翻俾政府听，其实依家即系大家嘅经营都非常之困难，即系水深火热噶啦，咁而 如果即係政府真係正式將呢個禁酒令係成為一個即係法案，咁係要即時生效嘅話咧，咁其實真係等於逼佢哋結業啦。咁因為其實有好多我哋自己嘅會員都有同我講，就係話我哋依家即係人客已經好少啦，因為正如我一開頭喺呢一個訪問之中，我都講話其實啱嘅，即係啲客人佢自己都好擔心自己嘅健康咁樣，咁亦都即係好少出嚟飲酒啦。咁人客少咗啦。咁第二樣嘢咧就係話，如果你仲唔準賣呢個酒精類，因為我哋好大部分嘅即係酒吧，其實佢只係供應一啲即係酒精類嘅飲品嘛，佢哋唔會做午餐，亦都唔會做晚餐噶嘛。 嗯， 咁佢只係一啲即係酒精類嘅飲品配一啲小食，即係可能即係一啲可能係chips 啊，或者啲 nuts 啊，諸如此類咁樣。咁如果你話叫佢唔好賣酒精類產品，即係佢即係等於叫佢結業囉。咁佢哋 係啦，我唔會特登落去酒吧度食一碟花生咁㗎嘛，係咪？ 是啊，絕對不會下去吃薯片的嘛。所以其實就即係叫他們呢，第一他們就諗住下一步行動，如果即係再是這樣呢，可能他們都要，因為其實現在我們我都可以反映返呢，其實不單止我們的行業啦，其實各行各業即係已經好有部分的員工已經放緊啲無薪假㗎啦。是即係共度時間緊㗎啦。咁因為生意唔好嘛，人客少咗嘛。咁然之後呢，佢哋亦都會諗住，如果即係再繼續堅持，佢堅持唔到啦。咁佢哋呢就會即係將全部嘅員工呢就可能遣散啦。咁然之後咧就會結業，咁、 okay. 我都好驚會有個結業潮喺度啦。 張素明，因為咧就尋日咧特首嗰個講法就係話，而家咧就係即係草擬緊嗰個嘅規例啦，即係禁酒令嗰個規例啦，咁仲聽緊業界嘅意見啦。咁與此同時咧，亦都同咧食肆業界咧去到睇下有冇得再減少咧人流聚集嘅一啲風險，包括咧就係、是會唔會話去到有咩方法去到減少啲聚會啊等等。如果唔做唔到咧，可能會再出一啲再辣啲嘅一啲招數，包括就係話係縮短個營運時間啊，甚至係限制咧餐廳個座位數目等等。你哋其實個取態會係想喺呢段期間盡量配合去到縮減一啲人群聚集嘅機會，還是唔得啦？真係其實一禁酒令一出咗咧，基本上你哋都冇得做嘅，一定要關門。其實係邊樣嘢多啲咧？ 我諗咧，即係外來嘅選擇，即係一啲壓力噶啦。咁例如好似咧，佢就話即係好即係大力咁樣就話啊，我哋呢個飲酒，因為有酒精類嘅，咁就會好鼓勵一啲社交嘅聚集嘛。咁然之後咧，就會令到有個交叉感染。咁但係我哋就會諗到就話如果佢就算咧就話叫我哋點樣減少呢個營業時間啊，即係例如話早餐門。但係正如我頭先都講過啦，咁你呢一個社交嘅聚會，即係可能你有啲教會嘅聚會都係社交嘅喎，係咪先？即係一啲聚會嘅喎，即係鼓勵一啲大群嘅即係嘅數目嘅人喺埋一齊啊嘛。咁我就覺得，如果我哋呢邊就係咁樣做，咁其實冇幫助㗎，對成個香港即係防疫。 Okay, 是啦，冇帮助噶。咁所以咧，即系反而咧，你头先即系系啦，陆宇光先生你提过嘅就系话，会唔会如果佢喺准备，即系有咁嘅意思推出就话，防止一啲社交即系聚集啊嗰啲咁样嘅活动嘅时候，不如大家同心协力一齐做啦。然后跟住你又喺各行各业，譬如话可能佢仲有啲其他嘅行业，佢可能都会鼓励到一啲聚集噶、哦。咁你大家一齊做，然之後咧就俾翻一啲即係補償嘅即係補助嘅嘅資助俾我哋。 嗯。 咁等到我哋咧，即係可以一齊共度時間。咁我就覺得、 okay. 即係呢個反而真係可以，大家即係坐低商量下咯。 OK， 好啊，唔該曬張素薇，多謝你嚇。 嗯。 張素薇咧就係蘭桂坊協會嘅總監嚟噶。大家有啲咩意見咧？對於禁酒令呢個嘅措施啊，有冇啲咩睇法咧？會唔會係做緊呢一行，或者係都會去呢啲嘅酒吧食肆去光顧，或者係？对呢个禁酒令有咩意见？电话1872311，电话旁边有张先生喺度啊，张生你好， 张生你好， 你好， 请讲下。 两位主持你好，系啊，我觉得咧咁样咧，呢、這个政府依家都唔知个脑谂乜嘢，谂埋晒啲完全冇建设性嘅嘢。既然系咁，长痛不如短痛，大家忍住痛停14日，重新再开始过，系咪好过依家咁样吊盐水咧喺度？ 嗯。 咁但係有啲諗法就係、是、即係如果你禁咗酒都仲可以做其他嘢，但係你叫佢哋關門，佢就完全係冇生意㗎咯，會唔會有咁考慮咧？係 啊，咁到時講你去酒吧唔飲酒，唔通飲茶咩？係咪先？你唔會去間酒吧嗰度飲杯茶㗎嘛？係咪先？係咪咩叫酒吧？我當然我開酒吧開咗好耐。 哦，你開酒吧嘅嚇。 係啊，但係我都唔反對話我要即係暫停，即係暫停，唔係叫你歇業。咁樣，既然暫停咗啦，咁你政府咧諗到辦法補貼翻啲錢，咁咧即係大家共度呢個難關，咁先至係啊嘛。你成日話酒吧叫人去酒吧唔好買酒喎，咁我不如唔開酒吧。 OK， 即係張生，你嘅意思就係、是，即係你寧願係直情叫大家暫停營業14日。 冇錯啦，等即係真係等啲環境環境好啲，咁樣你先至可以。先至可以繼續噶嘛？依家你咁樣一路都唔知掉到幾時，係咪先？嗯 OK， 好啊，吓多谢晒张先生吓，咁啊吴婉婷啊，张先生就话宁愿结业啦，咁但系即系究竟 宁愿 休业，休业系休业啦，系啦， 系， 咁啊都见到可能我禁酒令都对于好多嘅业界嚟讲都造成好大嘅影响啊，咁究竟系咪真系做到嗰个减少社交，即系做到嗰个减少社交聚集嗰个嘅目标咧，政策目标咧，以及啊就系究竟咩时候先至再去谂？是不是需要用更加辣的招數，譬如說去限制他們營業時間呢？你怎麼看？ 我覺得呢，現在其實就反而就是不上不落啊。那你又被人是繼續開門做生意，然後又沒有任何的額外的補貼措施。那其實如果給我做小老闆啊，那是鋪頭仔的，那我都寧願是開門搏一搏，有客入來都叫做有得多一蚊得一蚊啦。那現在那個問題就在這裡咯，你又不限制他營業，亦都沒有任何補貼。只是说不给卖酒，他收入少啲，但是仍然有个存在住一个咁嘅风险咁嘅空间喺度。咁虽然譬如我哋头先访问嘅张素薇佢哋个协会咧，系其中一个餐饮业界里边，佢哋都系牵头做咗好多嘅防疫措施。我相信好多餐饮业界嘅朋友都系做足嘅。咁但系总不能够话系靠佢哋自己嘛。即系当佢譬如琴日已经系佢哋加强咗一啲，譬如利用一啲光触媒嘅一啲新啲嘅一个防疫嘅嘅噴霧啦，咁然後跟住就突然之間收到政府一個咁嘅通知，咁嗰個係一個幾大嘅擔憂咯。 嗱，我哋嘅電話18723111啊，七點鐘之後咧繼續咧同大家傾噶，轉頭見。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而家车龙疏翻好多，龙尾在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在佛光街桥底，东隧港岛过去九龙而家车龙都疏咗好多了，只是隧道入口多车些少。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在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回去将军澳就比较多车，龙尾排队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车多车少，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车多，龙尾排到去兆安苑。另外屯门公路都是回去屯门方向深井段那段比较多车一点，龙尾在丁九桥面。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尽快求诊。 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撞到一个婆婆咧，佢话佢冇口罩啊，咁佢话不听两个礼拜都冇出过街，咁我就唉，佢好似仲需要我啦，俾佢啦。 香港人有难咧， 同舟共济嗰个感觉嗬、 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照照十点四， 梁荣忠、陈淑兰、杜文慧、 林超荣、黄桂林、彪爷， 开心日报，任何时候都会陪住你。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伍婉婷。 吴婉婷啊， 系 啊，头先都讲到啦，政府其实而家就同一啲嘅酒楼食肆咧，就系、是、业界去到商讨啊，希望睇下佢哋可以点样减少多啲聚会啊，又或者系点样可以减低咧顾客咧用餐嘅时候感染嘅风险。如果咧自律方法咧做唔到咧，可能会再出一啲新嘅规例辣椒去对再去规管业界嘅营运。咁究竟有咩措施咧？咁见到咧最新嘅一个大型嘅连锁快餐店啦，麦当劳啦，咁刚刚就宣布一个新的措施，咁就系咧，听日开始咧就系去到咧系四月嘅两个星期咧，咁就系夜晚啊，下昼六点之后咧就唔设堂食，只系设外卖咧同埋送上门嘅服务咋。啊，你点睇咧？呢个系咪真系可以有效咁去减少感染风险啊？ 我估唔多唔少都有嘅，同埋其實坊間亦都有唔少嘅食肆咧，都係即係採取咗一啲類似嘅措施啊，包括佢哋加強咗一啲即係外賣嘅宣傳啊、減價優惠啊咁啦。咁但係同樣地出現咗第二個問題啦，就係、是、即係麥當勞佢係用緊自己嘅團隊去送外賣，就當然嗰、那個、那個問題不大啦，同埋即係佢都提供咗個優惠，就係、是、免運費啦。咁但係其實我哋所知咧，依家坊間好多其他食肆咧係用緊一啲外賣平台嘅，咁呢外賣平台服務當然亦都係即係衍生咗我哋多咗一啲人可以借機做下外快去負責做呢啲速遞員啦。但係對於食肆嚟講，其實同外賣平台合作咧，我聽翻係好多都係六四比例嘅、哦，即是話其實食肆佢哋嗰個個利潤係低咗好多嘅、哦，咁嗰、那個亦都係即係一個要值得關注嘅問題嚟咯。 嗯，我哋電話18723111，歡迎大家打電話嚟一齊傾下咧，點樣去處理酒吧食肆嘅問題啊？電話旁邊有李先生啊，李生你好。 係，喂，你好。 你好，李先 生。請講 下。係，主持。咁我覺得澳門就永遠都做快人一步啦。咁佢而家連即係自己人去過外國，佢都要強制集中隔離咧。其實政府香港要做呢、這、一個。否則嘅話，你就算你酒吧一路咁樣14日又14日，我哋其實都冇意思嘅，因為佢依然有一啲人喺街上面可能播緊毒嘅，好似之前蘭桂坊嗰個協會副主席係嘛，佢咁講都係話淨係對酒吧，其實你周圍其實都係播緊，都無止境，即係寧可我都識有啲食肆做食肆嘅朋友，佢寧可不如嚴啲啦，屬性好似其實去甚至乎連紐西蘭嚟緊都唔俾出街啦，已經係兩個星期。咁香港要搞到幾時呢？即係佢成日都講話要咩宜緊不宜鬆，咁我睇唔到佢有幾緊嘅其實。 啊，但而家即係尋日都宣布咗啦，由聽日開始咧，咁就唔係香港居民從海外到港就唔准入境。咁而所有人咧，即係香港人啦，以至內地、澳門、台灣嚟香港都要咧14日檢疫。你覺得都係唔足夠係嘛？ 之前翻咗嚟嗰啲就已經喺街度行緊啦。你睇翻何柏良嗰啲數據咧，佢都有講，其實過去呢兩個星期有幾多人翻咗嚟，咁當中有八成率，其實而家去到佢講緊話600个翻嚟咧，上個星期啊就已經有一個可能係已經係確診噶啦。咁如果你睇翻其實佢嗰啲數據咧，我自己就唔係專家啦，不過我都自己留意都關心呢件事。第一波嘅疫情咧，大概一個嘅輸入個案咧，就傳到俾5个本地個案。咁如果係啦，咁如果你之前係有成多差唔多話7万甚至乎10万人入咗嚟， 當中的平均的中招率是600個有一個，那其實已經講緊百幾人了，可能已經未計嚟緊翻嚟的本地人啊，即又假設他哋係咁自律，不過我就 wonder 咧，自律就連手帶都唔使戴啦，好坦白 ，OK？ 咁如果翻嚟嗰啲人之前嗰啲又闖關嗰啲嚇，咁佢哋喺街度播或者傳俾人，咁其實幾時即係我哋其實面對住我哋自己做生意嘅。14日，我 哋 听到嚟紧呢14日 系关键， okay. 都好多 次。OK， 好啊，多谢李先生的电话先啦，明白他的担心啦。伍婉婷啊，都关注到咧，就系而家禁酒令咧，就系即将话系去到草拟呢个嘅规例啦。咁而家就听紧一啲业界嘅意见啦，以至到咧系好多嘅政府咧都同好多嘅酒吧同埋食肆嘅业界。去到商討有冇得再去減少聚集嘅人數，同埋咧就睇下將來會唔會有機會咧再去訂立一啲更加辣嘅規例嚇。究竟點樣做法咧嚇？點樣去訂立呢個禁酒令咧嚇？有幾時先至需要再推出更加辣嘅招數咧嚇？電話旁邊咧就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一齊傾好嘛？就係咧係立法會議員新聞黨主席葉劉淑儀啊，葉劉淑儀你好。 你好，你好。 但不过同你倾正题之前咧，都问候下你先，因为都知道咧，你早前喺内地翻嚟，而家做紧自己检疫系咪？自己隔离系嘛？ 隔离紧个屋企嘅吓。 吓，好唔好？ 几日啦？几日啦？ 系啦。 都五六日啦，由礼拜四开始。 系。可唔可以都问候下你而家生活状况点啊？吓，即系啲身体有冇问题，或者系你啲日常需要点样处理啊？ 我啲我日日都两次体温啦，卫生署亦都不时打电话俾我，同埋叫我用我个手机嘅软件咧，系即系报我嘅位置啦，系嘛？我都做足晒啦。咁啊，食物啊，有朋友关照我送啲嘢我食啦，送菜有嘅，不过就冇得运动咧就辛苦啲。 好 丰 富啊！你 嘅 食物都 觉 得好辛苦呢 方 面。 OK， 好啊，咁同你讲翻正题先啦，叶太吓。咁因为咧就而家政府宣布咗话要推出呢个禁酒令啦，咁见到酒吧业界个反应咧系好大嘅吓，咁好多人都讲话即系个政策唔明，个政策逻辑系乜嘢啦吓，因为只系禁酒又冇办法真正咁去禁止其他场所嘅一啲人群聚集，咁个业界嘅反应都几大。点样睇而家即系个个形势咧，即系禁酒令咁，但系好似业界个反弹相当大，咁而市民又唔系好明呢个政策嘅逻辑，咁经仲有啲人都仲可能系去到即系取笑个政策添。你点样睇呢个禁酒令咧？ 我都有好多疑问，即系政府就话即系酒吧度特别亲密啦，系嘛？饮嘅酒又会亲密啲，同埋坐得密啦，咁其实你茶餐厅都坐得好密噶嘛，系嘛？咁啊，如果你净系针对饮酒嘅人，咁好多嗰啲摆酒啊，咁嗰啲系点啦，系嘛？你禁咗酒，唔等于啲人就完全唔开 party 或者系唔去食饭咁啊嘛？咁仲有，如果你唔俾呢啲酒吧或者酒楼卖酒，咁啲人客带啲酒去又点啊？ 嗯， 系嘛？即系我谂 Yolanda 都好清楚啦，好多时有啲酒吧未攞到牌咧。佢都同啲客人講，你可以帶嚟㗎，係係嘛？咁你係咪直頭個法例唔知點寫咧嚇？係咪即係話市民直頭唔係淨係唔准賣酒，市民喺公眾場所嘅餐廳都唔准飲酒？我唔知其實條例點寫。係 啊，同埋其實咧，就算依家講行山啊，你都可以好親密嘅。山上面太多人行啦都。 是我相信都是啦，如果你话嗰啲私人会所又禁咗佢嗰啲游乐康乐设施，咁即係去健身室都唔得啦，係咪？咁咪更多人涌上去啲沙，係咪？咁所以就个逻辑同埋个成效都有啲疑问。 你点样理解政府而家推出一个咁样嘅政策呢，即禁酒令呢个政策呢？因为即有啲人讲到话啊，最极端嘅不如就暂时关闭晒啲食肆酒吧佢囉，咁而另外一边就係、是、即有其他嘅方法。咁但而家呢个方法就係、是、即禁咗酒，即禁咗其中一样售卖嘅嘢。是咪？但是听翻啲业界讲，又好似事前佢哋又唔系太知道。咁你点样理解呢个政策？点样定立出嚟嘅咧？ 我唔知道，我真系唔知道。因为我当然今日冇参加嗰个讨论。今日我当然因为隔离嘅，咁冇开行会，系嘛？咁就当然你睇有啲外国嘅政府采取好极端嘅措施嘅，就好似。 有啲國家就唔准出街啦，係嘛？要內政部攞行街紙啦。德國就唔准兩個人以上去聚會啦。英國就史無前例指示要禁曬全國嘅酒吧、咖啡店啊、餐廳啦。但我真唔知道英國用乜嘢法例，我唔明佢點樣執行，係嘛？咁啊，睇嚟英國啲一樣有人照樣去啦，係嘛？咁我諗政府都係喺度掙扎緊嘅。咁佢知道要減少社區接觸噶啦。系嘛？特別近來嗰啲案例啊急升啦，亦都見到有啲係因為去婚禮啊、喺酒吧啊諸如此類啦。咁但係佢亦都擔心，即係一刀切太大力度咧，就對佢經濟打擊太大啊。咁但我亦都唔明白點解佢只係針對酒啊？係嘛？咁呢樣我諗係酒類業真係覺得係幾唔公平啊！呢、這個措施係咪真係咁有效呢？佢而家係諮詢喎，佢未有日子幾時執行喎。佢仲話要草擬個法例喎。與此同時，我哋同酒樓同餐廳業商討喎，係咪？咁其實唔飲酒都可以有好多聚會㗎，係咪？特別係咪你唔俾人客帶酒去飲呢？咁佢可能又逼到，如果市民冇呢個減少社區接觸嗰個意識㗎，佢亦都可以喺屋企開 party 嘅啫，係嘛？好多方法都可以迴避嘅。你最緊要就係要同市民講，提高佢哋嗰個即係同舟共濟啊，減低社區接觸啊，非常時期啊呢、這個意識啊。係， 其實啊，葉太啊，你覺得政府而家推出禁酒令係咪？是咪同呢個嘅同業界嘅賠償有關呢？即係譬如話而家可能政府就冇提供呢個禁酒令相關嘅賠償啦。但如果即係將來呢、這個關閉呢個食肆或者係酒吧嘅時候，就可能業界就會要求政府賠償啦。係咪同呢個有關係呢？ 咁一定㗎啦，你睇外國即係佢譬如有啲國家已經要啲飛機停飛啦，咁嗰啲航空業就要佢俾錢啦、限賠啦。咁你英國就已經話要全國嘅酒吧、餐廳停曬，好多人失業啦，政府就會津貼八成嘅工資啊嘛。個個政府都知道，如果你用即係、就是、用一啲政府措施唔俾某個行業運作咧，你一定要賠嘅，或者係要支援嘅。等於較早前嘅300億抗疫基金咧，我唔俾你過關，咁你過關啲人做唔到嘢，咁你都要幫佢啦，係嘛？嚇、咁我諗呢個係一個考慮嚟嘅。當然，如果你話好似英國咁，全港所有酒吧、餐廳、咖啡店冚棒停曬，咁、那個賠償嘅數字天文數字啦，係嘛？因為香港唔可以學美國咁，中意印幾多錢印幾多錢噶嘛，係嘛？咁一定要諗翻財政負擔咯。 另一個咧，即係除咗話係賠償之外咧，其實我哋另一個有聽到嘅一啲陰謀論咧，即係容許我叫陰謀論咧，就係、是、即係政府咧就想限制賣酒好耐㗎啦，即係對於酒精呢一樣嘢咧，其實政府係想做好耐㗎啦。咁有啲人就話啊，今次就係乘機去限制售酒。咁啊，葉太你點睇咧呢件事？ 我諗冇理由啊，冇可能啊，因為這些措施只可以短期的，是 是 吧？是是、這個、 改變了人飲酒習慣嗎？會不會啊？ 不會咯，一定不會咯，一定不會咯，是吧？咁啊，個酒類行業都很大反彈，同埋政府取消了紅酒稅之後，根本那個紅酒行業啊、銷售啊、拍賣啊是很成功的，為政府帶來不少的收益、兼且是令到香港成為紅酒銷售中心的嘛，是好嘢嚟的嘛，冇理由啊！我看不到政府有這些咁啊陰謀論。雖然像我知道林太唔多飲酒，但其實我哋好多行會成員都好欣賞靚酒咯，你知啦。 啊，阿葉太啊， 高官都係啦，我攞邱局長都識啦。 葉太啊，就特首就今朝都講到話啦，係聽到好多嘅意見啦，咁就話願意繼續聆聽啦。其實草擬嗰個規例都要啲時間啦。你俾著你問啦，即係其實呢個禁酒令仲有冇咩修改嘅空間？ 我根本唔知佢點樣寫，因為我知道我哋行會成員，我同事張宇仁嗰啲一定好反對噶。我琴晚即刻收到一個投訴，咁啊 Tommy 話已經收幾百個投訴啦。咁就政府你知道又要面對呢啲壓力啦，咁又要解決好多實際嘅問題啦，即係帶走去又點啦，係嘛？客人帶走去又點咧？係咪話根本所有公共場所唔准飲酒呢？咁、如果係咁就唔係淨係所有有酒牌，即係你如果係咁咧，就唔係淨係有酒牌嗰啲啊， 冇酒牌嗰啲都會話你影響我生意喎，茶餐廳都話，即係會有好大影響啦。咁好多人要求賠償啊，咁政府都要考慮啦。 嗯，咁啊，葉太啊，而家政府就話同酒樓啊、食肆嚇、去到商討下點樣去到減少一啲人群聚集啦。咁喺業界自行做法唔足夠，都係唔夠嘅時候咧。可能會考慮再推出一些更加辣的規例，包括就是限制啲食肆的營業時間和座位數目等等。你覺得去到什麼程度或者什麼指標才可以判斷呢啲食肆的做法不夠，需要推出更辣的規例呢？ 我想要看看那些案例的增長的情況，不只是看數字，其實政府很多詳細的資料的，是什麼人是感染呢，是什么场所感染呢，会不会近日急升之后那些组群啊、婚礼组群啊、party 组群啊有收敛啊，是如果是香港市民的行为自己是不用立法、都懂改变，那就不用政府做那么多事啦。我想政府应该先去大力呼吁香港的市民呢，为了我们整体的利益呢，真的要改变我们的行为，例如说那些触犯隔离令那些真的应该严惩。 OK， 好啊，多谢晒叶刘淑仪，多谢你啊。叶刘淑仪就是新闻党主席，亦都是立法会议员来的。吴婉婷啊，看来叶太身为立法会议员以及行会成员，都对于这个禁酒令有很多的意见，我也都看看真的要怎样去立这个规例法。 是啊，真的没错，其实事实上都真的是很大的影响。 咁好啦，我哋唞一唞先，转头翻嚟咧，讲一讲另一个话题咧，都同疫情咧嘅影响有关噶，就系咧中学文凭试啊，都要咧延期啦。我哋电话18723111，一阵间再倾。 香港电台第一台，一齐抗疫有想法。 星期一至五晚上， 手下留情。 大家好，我系手下留情之友陈焕日。我鼓励所有老人家都日日做少少运动。非常簡單，每日三分鐘做下深呼吸，彎腰，雙手掂地，就已經很好的了。祝大家健健康康，開開心心。 我是手下留情的 fans， 我的名字叫做梁愛。現在在這個疫情的情況底下，你們最重要保重身體，多點出去戶外那裡做運動，曬曬陽光，洗乾淨隻手，屋企呢吃得的東西就一定要清潔好曬先好擺落個嘴，知道嗎？ 香港電台第一台， 和你等待戰勝疫情時最後勝利。 自由風，自由風，而家嘅時間係晚上嘅7:23啊！繼續有陸宇光同埋今晚評論員吳婉婷喺度。吳婉婷，我哋仲有聽眾咧想講講咧，就係一啲家居隔離嘅情況喎嚇。電話旁邊有黎女士喺度，黎女士。 係啊，好啊，阿陸， 你好。 你好啊，請講啊。 我咧都係頭先聽阿葉劉淑儀女士咧，佢講話呢個家居隔離咧，佢話好多時都收到衞生署嘅電話咧。我想講一講咧，我星期六開始隔離嘅，但係咧今日第四日啦，我係到而家衞生署一個電話都未收到。 嚇、啊！咁偏心？ 呢、這個我唔知道係咪因為阿葉太咧，佢係尊貴嘅議員咧，佢會特別係咩？我哋我哋六個人一齊翻嚟嘅。 嗯。 六個人都冇收到衛生署的電話， 但請問你有冇帶住一啲電子手帶啊？ 有， 有嘅，嚇， 有冇除過？ 係係， 但當然唔除得啦，我已經知道嚇。但係咧， 有冇定期？有冇定期都要需要再掃一次個手帶去到定位啊？ 佢冇要求我咁做喎。 OK， 但我先生咧，佢就有耐唔耐就叫佢掃一次。今日就掃咗兩次啦，係今日掃咗兩次。 咁即係有人同佢聯絡就 冇人聯，冇人聯絡，冇人聯絡，淨係個手機咧、叫佢對住嗰、那個QR code 嗰度掃一次咁、樣咯。 係係係。咁你自己有冇咩擔憂啊？嘅呢個情況， 我唔擔憂，我諗 你哋就會守住檢疫令係咪啊？ 係啊，我都諗住我做咗我自己嘅本分之後咧，我就自己去解禁噶啦。即係我唔會等佢通知我先嘅，因為我覺得佢係唔會 特別通知咁樣。 係啊，因為我哋六個人都冇人收過佢哋個電話。 OK， 好啊，我多谢阿黎女士嘅电话先啦。咁其实都而家政府嗰个检疫政策咧，都系讲紧话，需要每位即系抵港嘅人士都要戴上电子手带，咁就配合个应用程式去到监察嗰个检疫人士嗰个定位嘅吓。咁啊，咁都多啊，见到阿黎女士都有话自己有即系遵守住啦吓。好啦，我哋转转话题好嘛？咁讲讲咧就系呢个疫情底下一啲嘅教育安排啊。嗱，而家复课嘅日子咧就已经系要再。去另行通知啦，未有期啦。至于咧原定开考嘅一个 DSE 啊，即系中学文凭试咧，就将会咧延迟啦吓，延迟去到咧4月24号咧先至开始吓。咁而咧实习考试咧亦都系顺延，咁而咧中英文科嘅口试吓，即系口试咧就会取消噶啦。咁就话咧预计啲笔试咧可以5月25号完成，放榜咧就维持翻喺7月咁样度做。咁至于咧就系冇咗中英文口试啦，咁究竟中英文科嘅即系分数点样去分配咧？咁啊，寻日咧就系考评局咧就出咗最新嘅分数分配嘅一个指引，咁就系话咧，譬如中文科咁样啦，咁就将咧呢个考试嘅分数本来有14%嘅分数啦，就分落去唔同嘅一个试卷上面，即系分去阅读啊、写作啊、聆听啊，以至一啲校本评核咧，都系分去到唔同嘅位置嗰度嘅。至于英文科嘅考试咧，吓咁就取消咗啦，咁就全部咧就系10%嘅分数咧，都去晒校本评核嗰度嘅吓，咁令到校本评核咧15%-25%嘅吓。咁好啦，咁我哋都问一下，不如一啲教育界人士究竟有咩嘅影响先啦吓。电话旁边有中学校长会主席邓振强校长啊，邓校长你好。 好， 校长你好。 刚才讲咗咧，对于取消考试咧，就系对于中英文科分数嘅影响，你自己有咩睇法啊？ 哦，今次取消咗个考试咧，系中文科同埋英文科嗰、那个个比重个评分咧，都系有唔同嘅安排嘅。咁头先主持都讲咗咧，系中文科嗰度咧，咁、那个有啲嘅系卷一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同埋聆听及综合能力嗰度咧，系总共咧系加咗10%嘅。而校本评核嗰度咧就系、是、加咗4%嘅，而英文科咧就因为咧系校本评核本身咧都系同个系口语能力相挂钩，咁所以就全部摆晒落去咧，就嗰个系校本嗰10%嘅考试咧就摆晒落去校本评核嗰度嘅。咁 系好系坏咧？咁样？ 我谂应该咁讲，就系佢哋两科有唔同嘅处理方法咧，背后都有佢嘅原因嘅。背后都有佢原因嘅。咁但系对于学生嚟讲咧，咁喺中文科嚟讲咧，咁有一啲口语能力比较高，觉得自己口语能力比较高嘅学生咧，可能佢有个感觉咧，就觉得咧佢系会有少少系蚀底咗，因为咧佢冇办法咧喺个系说话能力嗰度，佢嘅强项嗰度咧系攞到分数啦，变咗就要全部用翻晒系阅读啊、写作啊或者聆听嗰个位嗰度去做功夫咯。咁个感觉上面咧，有啲学生系觉得系有啲失落嘅。 O K， 咁有冇影响一啲考生嘅备试嘅工作呢？ 我谂整体嚟讲咧，因为成个我讲紧成个考试系延后咗4个礼拜嘅，咁大家都知啦，面对公开试咧，都一定有个焦虑嘅。咁、那个焦虑如果系延长咗嘅话，咁有啲学生咧系会觉得咧系有少少失落同埋唔开心咯。呢个第一个啦。咁第二个咧。就是因为今次延期了4个礼拜，咁就出现了一个是不确定，所以都有些学生咧系会觉得会可能有些会担心系会不会是真系能够在4月24号如期开考呢？如果真系不能够如期开考，咁仲有冇啲嘅应变方案呢？因为在2月份嘅时候咧，大家就讲了有2个唔同嘅应变方案啦。咁但係而家行緊方案二啦，咁方案二之後會唔會再有變化呢？咁就都有一啲嘅擔憂嘅，係啦。 鄧校長，因為咧我哋就嚟聽7:30新聞啦，可唔可以7:30新聞之後再同你傾多陣啊？ 可以嘅 嚇。我哋電話18723111啦，有冇人都對於 DSE 延期有意見呢？電話187231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方月兰报道新闻。本港今日新增3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386宗。新增个案分别18男12女，年龄介乎15到66岁，当中大部分人有外游记录，其中2个是学生，1个人到过澳门。 至于涉及本地感染的个案，六人同兰桂坊群组有关，部分曾经在潜伏期内到区内酒吧参与乐队表演，一人是兰桂坊食肆的服务员。卫生防护中心说，乐队表演是高危活动，但其他聚会饭局亦有风险，重申市民如非必要不要到人多地方。医管局说，医院餐厅将实行特别措施，为访客和病人只是提供外卖不设堂食，希望减低病人和访客在餐厅逗留的时间。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对于有人公然违反强制家居检疫令感到失望和痛心，认为不值得为了出一次街而面对还押和留下刑事记录。本港昨晚至今先后有接受强制检疫人士被发现离开检疫住所，有人自行剪断监察手带，亦有人带着手带到食肆用膳，警方和卫生署人员到场处理。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将任命终审法院常任法官张举能出任终院首席法官，接替明年一月退休的马道立，任命需征得立法会同意。林郑月娥指出，目前立法程序停顿，主持内务委员会会议的郭荣亨本身是 大律师，应该明白司法制度的重要性。郭荣亨质疑林郑月娥将任命政治化，想迫使内会尽快选出主席。马道立和张举能中午一起离开法院，马道立提到任命有待立法会通过，他在新闻稿说深信张举能会是一位出色的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就说对任命深感荣幸，而获委任将竭尽所能确保法治和司法独立得到维持，个人权利和自由获得保障。警方拘捕三名男子，涉嫌同三宗酒店房间劫案有关，金额约11万。警方说案发在去年十月到和今年二月，三宗劫案分别发生在油麻地、尖沙咀和湾仔，受害人分别是两名内地旅游客和一名俄罗斯旅游客。疑犯使用同一作案方法，按受害人房间的门钟，当受害人开门后袭击和威逼事主交出财物。在湾仔劫案的疑犯更使用疑似手枪。警方昨天在屯門和天水圍一帶拘捕三名本地男子，相信其中一個是主腦。被捕人士中有人有前科和黑社會背景。天氣方面，預測晚間漸轉多雲，最低溫度約21度，明日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溫大約27度，晚上有一兩陣驟雨，能見度較低，吹和緩東風。展望星期四初時有幾陣驟雨，星期五日间相当温暖，晚上至周末有雷雨。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先啦。较早前咧，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喺翠屏南村对开咧就发生过意外事故，咁啊啱啱收到消息就清咗场，不过都好塞啊。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九龙湾验车中心噶，受较早前嘅意外事故影响，而家沿住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一路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九龙湾验车中心咧，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噶隧道嘅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回复畅顺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喺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净系公主道过海多车啲啦，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咧，都想早少少提大家，咁啊，红磡海底隧道咧喺凌晨时间会有工程噶。在凌晨的1点去到清晨的5点钟，红磡海底隧道九龙港岛去九龙方向的管道会临时封闭。1点至5点，红隧的港岛去九龙方向管道会临时封闭。工程期间，九龙去港岛管道就会实施单管双程行车。现时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到龙尾近油站，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龙尾在翠屏南村。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深井段仲是比较多车少少的。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见到有道路工程进行的路面就要提高警觉，顾己及人啊。 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伍婉婷。 吴婉婷啊， 系 我哋而家讲紧嘅就系、DSE 啊，中学文凭试咧都因应疫情咧需要去延期去到开考。呢、這个 DSE 嘅笔试咧将会喺4月24日先至开始噶。咁我哋电话旁边咧就继续有中学校长会嘅主席邓振强校长，邓校长。 好，两位主持好。 系头先讲到话咧，就系呢个中英文嘅中英文科目嘅考试都系取消咗啦。咁考试嘅分数咧就分布喺唔同嘅试卷入边啦，或者校本评核嗰度啦。咁其实对于呢个 DSE 嘅延期啦，咁其实对于中学嘅部署啊，吓，即系譬如帮啲学生去备课啊，咁或者系应考啊，咁其实有冇啲影响嘅咧？ 我谂过要重新規劃係善用個延後嗰四個時間去支援翻我哋嘅考生咯。咁好多學校咧，我而家見到咧就開始咧係再做翻為啲學生咧係再做翻一啲打氣嘅活動嘅，因為都明白頭先我講過啦，就係嗰個延後咗咧，其實個焦慮咧係會增加咗嘅。咁所以咧，好多學校咧就會再做翻係一啲打氣嘅活動。咁例如係老師係會再同學生聯絡啦，又或者係拍一啲短片上網鼓勵翻啲學生啦咁樣。咁第二咧就係、好多學校咧都開始咧係要再做翻多一啲嘅係具體嘅支援。咁譬如我哋都會睇到就係唔係以我學校為例啦，就唔係所有學生嘅屋企都好適合温書嘅。 嗯。 咁所以咧亦都咧有學生咧係要求咧係希望喺疫情比較平復嘅時候咧係可唔可以翻嚟學校温書？咁學校咧亦都係盡量咧係滿足學生呢啲咁嘅要求，例如係開多一啲嘅班房，每個班房只係放四五個學生喺度温書，讓學生咧係可以有一個比較安靜嘅環境嗰度係温習嘅。 即係呢個係抗疫期間要有嘅特別嘅措施啦。咁但係我想請問請問啊校長啊，其實咧就正如你頭先所講咧，咁啊有部分學生對延期焦慮，但係我身邊亦都有啲同學咧，就佢哋覺得係準備得唔夠啊。佢能夠可以有多幾個禮拜咧，仲反而仲開心咗。咁又令我啊諗起另一樣啦，就係、其實今次講緊嘅咧，就係嗰個校本嘅評分係高咗啦。咁而實際上咧，亦都係我哋都一路都講緊香港都係過度嘅考試主導啊。咁會唔會都覺得今次可以增加咗校本嘅評分咧？其實即係對於未來我哋可能係推動咧，係減少以考試主導咧，會係一個唔錯嘅嘗試咁咧。 其實校本評核本身都是公開試的一部分來的， 是，但是具體一個熟悉的環境裏面的評分嘛， 沒錯，所以相對地呢就 是學生的表現呢很可能是可以是勉強一些壓力的情況之下表現得更好的。那就是今次最大問題呢，我們的校本評核本身最終學生在他所譬如舉例啦，譬如原本校本評核譬如講緊英文嗰度而家變成25%啦， 係 由15變成25啦。咁佢最終係有能夠有幾多人係攞到真正嘅25%嘅分數嘅滿分咧？咁樣咁其實咧係會同佢哋喺 paper one、paper two、paper three 嗰啲筆試嘅表現係掛鈎嘅。 哦，明白。 係啊， 鄧校長仲有一條問題想問咧，就係頭先講完好多即係中六嘅應屆文憑試考生啦，咁但都想關心埋咧中五嘅而家中五嘅學生啊，因為其實佢哋嗱今個學期咧，即係可以話係農曆年假之後就冇再上過啦，咁所以就算話之後疫情可能好轉，可以補課都好啦，咁但係其實成個學期都係冇係正式咁翻學噶，咁其實對於呢啲中五嘅考生，佢哋出年就要考 DSE 啦，咁佢哋嘅備戰有冇咩影響咧？ 這個是絕對有影響的，因為呢是DSE 本身的課程是個高要求的課程來的，咁要喺指定時間去完成呢個高要求嘅課程咧，都唔容易嘅。咁而我哋最差嘅情況，可能而家講緊係中五嘅第二個學期咧，係嚴重受到影響啦，甚至可能成個第二學期都冇啦。咁但係咧，喺考試2021年咧，轉眼咧又會到嘅。咁所以對呢啲學生嘅壓力咧，係學界係高度關注嘅。咁所以咧，我諗考評局亦都可以利用呢四個禮拜空檔嘅時間，空檔嘅時間指咧，就因為咧，為了2020年所做的所有考試的準備工作呢，其實已經是全部就水的了、可以去思考呢，同學界呢是商討一下呢，是中五的學生在2021年的考試有沒有一些特別的安排，例如會不會是想一下，就是如果我們的進度是追不到，如果你夾硬要追個進度的時候呢，可能中五的學生在餘下的時間的壓力是可以很大的，咁會唔會喺考試嗰度係有啲調適呢？咁呢個亦都可以係值得探討嘅。 OK， 好啊，多謝曬鄧振強校長，多謝你。咁鄧振強校長咧就係中學校長會嘅主席嚟噶。我哋電話1872311，電話旁邊有黃先生喺度。黃生你好， 黃生你好， 係我咧就想發表係咧，我係反對咧，文憑試取消咗呢個中英文科嘅考試，因為咧咁樣咧對啲說話能力強比較強嘅考生咧係唔公平啦。同埋亦都冇咁嘅必要咯，我覺得點解筆試可以考，但考試唔可以考呢？其實你睇翻個座位咧，其實考筆試咧，啲考生嘅因為距離係仲短過考試嘅，咁考試你亦都考生亦都戴曬口罩咁樣，咁點解唔可以考咧？咁樣呢樣我唔明白咯。 係，黃 先生，你老師同學，喂， 我係今年以自修生名義考DSE 嘅英文科嘅。 咁 咧，好似頭先你哋話如果學校考生嘅做法就話將 SBA 比重提高啲咁樣，好似幫到後即係説話嗰方面啦。但亦都有講到咁樣嘅做法咧，係要睇即係嗰個 SBA 個成績咧，又會同啲筆試嘅成績掛鈎喎。咁同埋咧，好似我呢啲自修生嘅話咧，我就完全冇得考，即係冇得考任何考試嘅評核啦。即係我淨係得翻三張筆試嘅卷。咁我覺得咁樣嘅做法係唔公平同唔妥當。 係 ，OK， 好啊，多謝曬黃先生嘅意見啦。吳婉婷又點睇啊？同唔同意啊？ 其實我自己就會覺得咧，對於嗰、那個說話能力嘅測試咧，係真係有個唔公平喺度嘅，因為每個同學佢嗰、那個能力嘅水平都會有唔同啦。咁同埋其實真係有啲同學係因為佢個書面語嘅能力係差啲嘅，佢可能係主攻說話能力噶嘛。咁嗰個真係會對一啲同學帶嚟一個影響嘅。咁不過正如我頭先即係問校長咁講啦，其實係加強咗校本評核嗰部分嘅評分咧，我會覺得可以作為我哋往後嗰個考試制度嗰、那個改革嘅一個參考嚟嘅，因為實際上我哋都。香港的學生面對公開試的壓力實在太大了，咁如果能夠透過今次呢個操作作為一個往後的參考，當然亦都要即係符合嗰個公平機制，說話能力的測試要保留啦。咁能夠可以即係作改革，係能夠係加強個校本嗰部分咧，其實對於往後我哋學生嘅全能發展係會有個幫助咯，自己覺得。 又或者係會唔會都可以諗下，即係而家有好多網上軟件都可以做一個網上嘅視像通。话啦，咁其实会唔会都可以考虑下用呢啲方法去到评核学生嘅口语能力呢？ 系咯，即系我哋依家其实好多会议啊，都改咗用一啲即系网上会面嘅软件啦。我哋依家我嚟做节目，我都系打电话翻嚟啦。咁其实冇乜嘢系唔可能噶嘛。 OK， 好啊，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倾倾咧，就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嘅任命。电话1872311，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1872311，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自 由风。时间嚟到晚上嘅7:45啦，吴婉婷啊，今日咧就有一个司法界嘅一个重大嘅人事任命啦，咁就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咧就接受咗咧系司法人员推荐委员会嘅一个建议啦，咁就任命咗系本身系终审法院常任法官嘅张举能咧 成为终审法院的首席法官，将会在2021年即出年的1月呢就会生效的了。这件事都非常瞩目，因为就是本身的首席法官马道立呢就将会在即出年1月退休了，而现在呢就是张举能法官呢就是将会成为新的终审法院 首席法官啦。其实呢就包括呢就是张举能法官呢都是以往处理过很多不同的案件啦，包括即大家好瞩目的这个的已故歌手梅艳芳的遗产案啦，以至到呢就近期呢就是很多的一些司法覆核的案件啦，以至即从近期社会事件有关的一些案件啦，咁包括2014年的一个的士即嗰时系占领期间啦，有的士小巴业界咧就系禁制令嘅时候咧，就有啲嘅占领人士提出上诉啦，以至到咧2016年嘅时候咧，就系有梁仲恒同尤伟贞嘅宣誓风波嘅案件嘅上诉啦，咁都系咧系张举能法官咧系有处理过嘅。 系 咁今次嘅呢个任命咧，其实都仲要过多一关嘅。咁就因为咧，根据基本法嘅规定咧，咁其实都需要咧，终审法官嘅任命咧，系由行政长官征得立法会嘅同意咧而作出嘅。咁咧就系而家咧，政府就系要征询立法会嘅同意啦。不过咧，呢个程序咧就涉及咧立法会嘅内务委员会啊，吓内务委员会你要睇下要唔要成立一个小组咧处理呢个嘅任命啦。咁但系大家都知道啦，就其实咧系过去几个月以嚟咧，立法会的内务委员会都是未能够选出主席的。所以呢今朝早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宣布这个人事任命的时候呢，都特别呢就提出这一点，就说担心呢就是个程序方面呢就不知道做不做到。吴婉婷怎么看呢？ 唉，其实就同呢一个即禁酒令事件一样啦，咪又系讲多咗句咯。即系其实佢提出咗啊，已经系接受咗呢一个举荐，咁系作出咗呢个任命嘅人选嘅安排。做一個咁嘅公告，咁提出向立法會提出個要求，咁其實係好夠嘅，我覺得。咁特別要點名去，即係逐啲講，就係向個別人士挑機。咁其實就即係咪引起大家一個好唔係一個好客觀嘅一啲嘅討論啦，咁我會覺得。咁事實上我又覺得即係立法會當然嗰個內會到今天其實有半年嘅時間都未去可以選到一個主席出嚟去即係履行嗰個立法會議員嗰個職能呢，我覺得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咁但係事實上真係如果我哋想件事係做得成嘅話呢，就唔系咁样说话咯，我会觉得。 嗱，吴婉婷头先就话讲到话咧，特首就主动就点名点出就某一位议员咧，就系讲佢去到处理呢个嘅内会选主席嘅程序啦。嗱，而家咧就系内会未选到主席啦， 系 处理紧主持紧呢个选举程序嘅咧，就系郭荣亨议员，咁即系属于法律界，亦都系公民党嘅议员啦。咁今朝早咧，林郑月娥咧就特登咧就点名去提到郭荣亨，咁就话咧主持呢个内委会选主席嘅就系郭荣亨啦，就话咧郭荣亨咧就应该比更加多嘅议员咧系明白香港司法制度嘅重要性，所以咧应该更加乐意咧去促成终审法院嘅首席法官早日获得任命。咁但系咧就系而家咧就未做到呢件事咧，咁所以郭荣亨咧回应嘅时候咧都系认为咧就系林郑月娥会唔会喺呢个嘅程序任命上面咧，系好似政治化咗，好似俾咗压力俾议员咁样。 嗯，我会觉得其实实际上即使唔系即系林郑月娥出声咧，其实香港市民大家都睇到噶啦。过去呢半年实际上即系立法会唔系好多嘢可以系好有效地做到，咁当然亦都同个社会气氛有一个好大嘅关系啦。咁但系调转去谂，我唔当嗰班系议员啦。如果有个政府部门有啲嘢拖咗我半年都未做到嘅，咁我哋又会唔会觉得佢哋都系办事不力，做唔到佢哋应该要做嘅嘢咧？咁同样地，即系市民有眼睇到過去呢半年立法會做唔到嘅係啲乜嘢嘛？咁所以我會覺得兩件事未必係可以咁樣掛鈎去講，只不過係由個特首去開咗口去講，大家就會將件事係更加政治化咗去睇嘅啫。我覺得 嚇嗱，今次咧就係立法會嘅內委會選唔到主席咧，咁就係因為修例事件風波嘅延續啦。咁但係今次咧就係政府任命 張舉能做終審法院嘅首席法官咧，可能會增添多咗一啲嘅政治爭拗，因為咧以往張舉能頭先都講啦，處理過咧佔領期間咧嘅一個佔領人士上訴禁制令嘅事件嚇，咁同埋咧就係關於梁仲恆、游蕙禎嘅宣誓事件，咁咧就係阿張舉能嗰個判決咧就講到話就係唔批准咧就係嗰個嘅。這個不批准這個嘅佔領人士的上訴許可，亦都咧係梁仲恆、游蕙禎嘅上訴咧，亦都係咧張舉能咧係有份係駁回嘅。咁有啲人咧就認對於張舉能咧有唔同嘅意見啦。咁所以都擔唔擔心，即係呢個事件再喺立法會而家呢個政治氣氛底下去討論，可能會增添好多嘅即係唔確定嘅事件咧嚇。 嗱，其實嗰個係由一個嘅獨立嘅委員會去推薦嘅人選啦。咁而張官佢由86年到依家嘅執業到依家啦嚇，咁就其實一直以嚟佢都處理過好多唔同嘅案件啦。咁我會覺得即係到佢上任，其實大家都可以即係市民眼睛係雪亮嘅，可以睇到佢是否真係秉承司法獨立嘅精神去為我哋香港人服務啦。我會覺得。咁第二個就係、是、譬如睇翻譬如啊桂議員嘅一啲即係佢嗰個談論裏面都提到咧，其實佢都寄予我哋嘅法官、裁判官都要以一個即係維持捍衞市民基本人權同埋自由為最大嘅責任。咁但係我睇到個問題就係、是，我哋依家對司法機構個要求係乜嘢咧？除咗係人權同埋自由係佢哋個基本嘅任務以外咧，維護法治同埋社會秩序咧，都係司法機構應盡嘅責任。咁剛才我哋講嘅一啲個案咧，是否都已經是起到这个功能在这里呢？其实都是即让市民可以有个判断在这里，我觉得。 嗱，我哋電話旁邊咧就請嚟今朝早林鄭月娥有點名提到嘅郭榮亨喺度啊。郭榮亨你好。 大家好。 你好。點樣睇林鄭月娥點名提到你呢？特別講到話你應該比其他人咧更加明白咧司法制度嘅重要，希望咧可以今年休會之前完成終審法官嘅任命。 嗱，我覺得佢係政治化咗呢一個法官嘅任命啦，咁即係我覺得係好遺憾，同埋即係佢諗住真係呃香港人咧，就以為香港人唔知道其實馬道立係下年一月，即係2021年一月咧先係退休嘅，咁所以咧呢一個任命咧係絕對冇迫切性嘅。睇翻上次咧就係、是、李國能退休嘅時候咧，係兩個月之前啊，馬道立先係獲呢個正式委任。咁所以咧，係根本上係冇迫切性。第一，第二就係我哋香港法治制度咧，我唔知道林鄭去得北京太多咧，即係接受咗佢哋人治嗰個思維。其實我哋個香港嘅法治制度係唔係建基於一個人，就算嗰個人係首席大法官都好咧，其實我哋係要成個制度去維護，亦都係其實每一個法官，無論佢係邊個級別嘅，其實尤其是係裁判官，可能係比較低級別嘅法官咧，其實對於法治係最大嘅一個承擔。你會記到就係、是過去譬如警方攞搜查令啊，或者係呢一個有啲示威者俾人打到傷曬，跟住連庭都上唔到咧，其實裁判官嗰個嘅取態，佢哋當時點樣處理啲問題咧，其實係對法治嗰個影響係最大。 明白郭榮亨你嘅意思嘅，但係咧，可唔可以都同市民講到話咁可唔可以講到話幾時先處理到呢個嘅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嘅任命嘅討論咧？ 嗱，其實咧，而家內會嗰個嘅情況咧，就係有一個政治嘅死結喺度。如果過咗咁多個月，林鄭月娥嘅政府仍然都係唔明白，或者唔嘗試去理解究竟個政治問題喺邊度咧？我相信冇人可以幫到佢。即係而家民主派嘅我啲同事喺內會他們，佢哋嗰個嘅擔憂好明顯。如果你有聽嗰個討論嘅話，就係佢哋擔憂嗰個政府係再將一啲惡法推上嚟喺立法會嗰度通過啊嘛。包括國歌法，包括係23条，而家建制派成日講嘅23条立法。如果林鄭月娥係要辦事而不見，是聽唔到呢啲擔心，聽唔到五大訴求缺一不可，聽唔到民主派喺議會裏面係講嘅說話嘅話咧，其實冇人幫到佢嘅。即係你唔好用呢啲蠶蟲計，就以為拎呢一個法官嘅任命出嚟就扮曬好急，跟住就可以用呢一樣嘢嚟逼到我哋 去開呢一個內會咧，其實呢一個咁樣嘅政治計算咧，係第一好渣，第二咧係任何人都即刻睇得出，同埋係唔 work 嘅，係唔會做到佢嗰個想見到嘅效果。所以我同林鄭講就係，與其係政治化一個法官任命其實是很可恥的，這個做法與其是政治化一個法官任命、其實政治問題必須要是政治解決、 OK， 那說回今次的任命了，那你怎樣看這位張舉能法官呢？那如果拿到上立法會談，你贊不贊成他做 首席法官？ 我即當然法律界和司法界就對於張官都是很熟悉的，那也都是他很多年的司法經驗，咁自己我對我嚟講，我個人覺得佢係即係喺過去一啲判詞上面咧係過分保守嘅，同埋我最擔心就係、譬如佢喺梁油案裏面咧，佢講話即係有一個判詞就話呢、這個人大釋法咧係一個內地嘅法律問題，咁咧係同香港嘅普通法咧係不能夠即係相提並論，亦都係普通法係唔可以用嚟去檢視一個人大決定咧是否有違憲。咁我覺得呢個我係非常之擔憂嘅，因為其實而家香港面對嘅法治嘅挑戰咧，當然有好多啦，有呢一個香港政府啦，亦都有呢一個北京嘅一個強權。咁如果佢第時再有人大釋法係破壞香港嘅普通法傳統，破壞香港人嘅人權，或者基本法裏面三權分立等等嘅一啲制度，咁我哋嘅法官係唔係能夠有勇氣？同埋呢一個承擔咧，係向強權説法，呢個係我最擔心嘅問題。 Okay. 我認為張官係一個非常之有經驗，亦都係肯定喺法律造詣上係絕對可以勝任呢一個首席大法官。但係問題係去到嗰啲位咧，亦都要去講究竟你能唔能夠睇得穿，就係當北京係濫用人大釋法，嘗試去剝奪扭曲一國兩制嘅時候，我哋嘅法官能唔能夠向極權 say no？ 呢一個係我相信張官同埋好多法官都要面對嘅一個測試同埋試驗咯。咁、 okay. 其實而家距離馬道立法官退休咧，仲有十個月嘅時間。我相信咧喺未來嗰十個月，好多人都會係觀其行，聽其言咯。 系阿郭榮亨想同你傾下嗰個推薦過程啊，因為咧而家咧就係推薦呢個中審法院首席法官嘅咧，就係一個司法人員嘅推薦委員會啦。咁睇翻佢而家俾立法會嘅文件咧，就講到話其實今次嘅任命咧，咁就係本身推薦委員會有長名單咧，150多人嘅，最終咧就係再去到叫做收窄啦，短名單咧就係4名人士。咁但系最终咧，愿意做呢个嘅首席法官，以及系符合呢个基本法国籍规定嘅人士咧，就只有张举能一位嘅啫。吓，咁最终咧就推荐委员会咧就推荐咗阿张举能。吓，咁但系咧睇翻上一次马道立嗰个任命咧，其实长名单咧有成700多人啊，即系对比今次105人咧多咗好多，有成700多人。结果咧亦都有咧系5个人咧系有愿意咧系到做呢个首席法官。你点样睇呢个转变？ 我覺得冇乜特別啫，即係嗰個數字上都係即係冇乜令人驚訝嘅地方咯。咁佢當然係要去睇好多唔同人士嘅背景啦，佢哋嗰個經驗啦，是否適合啦。咁去到最後得4位，咁我覺得冇乜特別啦。 會唔會即係少咗人願意做首席法官咧？會唔會啊？ 唔係，咁你首席法官從來都係一個好難做嘅工作，亦都唔係好多人能夠勝任。咁其實從來個 pool 都係 好 細。 OK， 好啊，鄧婉婷嚟傾。 係啊，郭榮亨啊，嗱，我又想問一問啊，即係既然即係你大家都知道啦，首席法官從來個 pool 都好細，咁事實上咧，就依家我哋講緊嘅應該要有嘅人選咧，就唔單止係要向強權有勇氣有腰骨， 仲有10秒就係郭榮亨，唔好意思啊。 係郭榮亨，咁啊事實上就我想請問，即係老實講，依家我哋睇到嘅係有好多 唔好意思，可能要下次先至再傾啦。咁啊，多謝曬郭榮亨先，亦都多謝曬吳婉婷做評論員嘅，聽日再見，拜拜。